开枪，造成14/3伤，疑凶网上直播枪击的过程。纽约州州长霍楚认为高新科技行业就仇恨资讯散播有一定的责任，他认为必须确保高新科技公司主管尽量采取人性步骤监测相关的信息，并要负责。他形容这种的败坏思潮正在社交媒体发酵，由于病毒传播。直播社交网站强调，这种的暴力发生之后不够两分钟就中断那名青年的直播。较早前警方透露，中枪13人当中11人是黑人，2人是白人。联邦调查局探员说，正是循仇恨犯罪和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方向调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8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8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6点，跌4点。部分每月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02元，升1.2元；美团164.4元，跌3.2元；腾讯控股352.4元，跌2元；阿里巴巴83.95元，升1.75元；快手68.6元，系升8元；京东集团202.8元，升3.2元；比亚迪股份237.4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41元，升3.2元；长城汽车10.92元，跌1.8元；友邦保险73.65元，升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23，瑞士法郎7.832，澳元5.427，加元6.067，新西兰元4.916，欧元8.166。每百日元对港元6.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5点，升150点。港金报169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2.14美元，卖出1812点。今晚转咗系181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半山嘅中峡道啦，近住华苑对出，由于有冧山泥啦，呢段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啊，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喺新界元朗嘅洪天路去元朗方向啦，系屯门方向啊，系元朗嘅元朗线嘅屯门方向啦，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石埗村噶。咁再讲一次啦。就是元朗的洪天路去回元朗屯门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石埗村。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坚道128-132号坚威大厦、红磡黄埔花园中旅苑四座、柴湾小西湾村瑞乐楼、香港仔渔辉苑旭辉阁、屯门万亚美海湾三座、西营盘君益大厦一期、薄扶林华富一村华乐楼、何文田窝打老道77号B-77号C 芝灵大厦、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马鞍山行健街8号锦辉苑。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家庭医学专科医生霍正， 其实发烧咧，其实佢唔系等于新冠肺炎，体温升高咧，其实个身体就系想去打嗰啲病毒啊，其实系一个保护嘅功能嚟噶，千祈唔好咧焗佢啊，你再焗佢，只要将个烧再推高嘅啫，你可以用散热去淋啦、温水啦、抹身啦、淋多啲水啦，都可以用一啲退热贴啦，贴喺个背脊啊，即系呢啲方法咁，你日常生活可以留意得到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一次都改变未来。 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歌。谁的生日歌，谁见过的那记忆方是我。 Pat 哥今次的作品里面是想探讨我们短暂的生命当中，每人每刻都做着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连锁反应，人生就是由我们的抉择去组成。作曲编曲雷有辉，填词殷葵，监制雷有辉、殷葵。 怀念某次某个我在青春的空间度过。 上班成一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雷有辉《平衡空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早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无论天气好唔好，心情都可以咁好。听风骚快活啦，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我系开心快活瑞。 星期一耳目一新，我有个新集，多谢大佬。 好靓啊！ 咦，咁快戴咗啦？ 好睇咯 ，OK OK， 系系 得唔得呢个？ 其实咧，嗱，即系咁讲啦，我今日见到嗱，好嘢，梗系大家分享嘅、嗯，幸福都应该大家分享。 系、多谢。 同埋有得同人分享都系一种幸福嚟， 系先好心情嚟。 系啊， 冇错，好心情啊。咁嗰日我见到某一间铺头咧，咦，佢有一啲嘅叫做点样形容咧？韩国嘅呢叫咩啊？咩口罩啊？即系有个小空间，有个位嘅咧，唔系嗰啲 风琴式，唔系即系风琴式嘅咯。 系啦， 咁我真系中意戴呢一只噶风琴式嗰只，你觉唔觉得？有时你戴戴下，有时我哋讲咁多嘢嘅咧，佢会黐住。 我唔知系咪俾你影响，我又翻唔到转头。 啱唔啱？ 我有一日戴咧，我就谂起你一句说话喺个耳边。贴住你个嘴啊，贴住你个嘴，咁我就戴戴，我就觉得， 你觉唔觉得啊？ 我翻唔到啦， 系啊。 不过呢个唔代表大家吓，大家如果中意风琴色，我哋继续戴。 好多人都戴咁风琴色嘅，但我觉得个人唔系好似我哋讲咁多嘢嘅咧，需要一个空间，等我哋自己个嘴嗰啲唔会黐住嗰个罩，我觉得系 OK 嘅。但系我哋呢一种嘅职业需要咧，要讲咁多嘢咧，我就觉得要一个空间会舒服啲。 嗱，咁我 靓仔好多嚟噶， 我第一次戴呢种罩， 点解你戴到好似只鸭咁样嘅？ 你係咪叫 Donald 啊？ 本 身 係 叫 Donald， 知唔知？ 係咪叫 Donald 啊？你， 但 係 就好似隻鴨雙， 北京嗰只田鴨， 咁又偏嗰啲皮。 你睇佢嘅肚子啦，北京田鴨係啊。喂，但其實我又想好奇問下，即係雖然唔關我事，點解你從來唔考慮戴呢一種 ？Exactly， 我同佢講過㗎。 唔係，我買咗好多啊，同埋我慣咗嗱，我最 風琴式嗰啲 係啊， 所以你要用曬先啊。 係啊， 咁但係嗰樣嘢唔好睇啊嘛，同埋 你 盡 快嗱喂，教你盡快用手臂穿兩個。吓， 系啦， 系啦， 买啲 就揾你抹下汗啊！ 我嚟揾， 系啊，揾下嘢啊，咁样系咪？你唯有咁样咯，倒成日都倒写啲嘢，哎呀，唔好意思啊，抹翻佢咯，快啲用晒佢啦。 你当纸巾咁用咯，抹嘴抹 汗， 冇错， 抹下隔粒底啊，咁 样系。但系呢个真系几好啊， 真系好远啊， 唔错，同埋因为佢有条铁线啊，呢啲罩 个个口罩 有，唔系你嗰啲都有噶， 我知有铁线嘅罩，我觉得 基本上佢第一次用。佢而家流露露入大觀園， 係啊， 唔係因為我嗰日見到嗱，其實咧口罩大家即係經歷過呢個疫情，你知道之前個價錢幾癲嘅啦，係咪 先？ 我喺呢度分享過咧，我見到一個婆婆喺一個藥房門口籌除咗好耐，因為嗰啲韓國口罩25蚊一個， 係啊， 哇， 25蚊一個， 曾經找過去 咯。咁啊，婆婆問完價錢，佢企咗一陣，佢都係唔買，我都覺得係應該唔好買。 係。抵制佢哋咁樣炒高啲， 睇落差唔多啫，都係呢啲有個空間嗰啲。 係啊， 而家係點樣咧？某間鋪頭賣到咧88蚊50個， 哇，非常好， 個零次一個。 其實本來未需要咁樣嘅，就每一個人都要戴口罩嘅時候咧，嗰陣時候其實係30幾蚊一盒，係50隻噶。 有去到咁 平？我都有經有，我經歷過，因為我有一段時間經常要出入醫院，唔係係風琴式嗰只，但係醫學嘅口罩，講緊係30幾蚊，但係50隻。 冇啦，我諗而家唔會。 冇咁樣嘅價錢嗱，嗰陣時候未又話每人都要一個罩嘅時候，其實就係應該係咁樣講，佢個價錢本來就係應該係。 唔係同埋你已經有得賺， 係啦， 你 都已經有得賺啦。咁你唔可以因為已經成為咗大家嘅日常用品嘅時候，你喺個咁樣嘅話去發財噶嘛？ 咁所以我咧就買完之後咧就帶咗部分翻嚟同兩位好拍檔分享， 多謝， 好正啊！ 逆境咧就唔緊要嘅，最緊要心境， 冇錯。 喂，你戴得幾好睇喎？ 可唔可以幫我影下執相啊？ 好靚仔而家。 咧落雨濕濕啦，大家可能咧都比較天雨啦。白鳥威而家今日咧就啲幼稚園又翻翻呢一個半日面授啦，咁啊可以啊開心心啦，啲日子開開心心啦，家長開開心心，始終咧係回復正常，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嚇。咁啊記得要之前咧做定一啲嘅咩檢測啊， 即時檢測 啊，抗疫嘅措施仍然繼續嘅，我哋都提過啦， 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戴口罩啦，要洗手啦，要打針啦，同埋要做快速測試。 小朋友咧，家長要提多兩句，就係如果咧即係打乞嗤，唔好除咗口罩打啊，諸如此類，或者打完乞嗤咧要洗手啊，嗰啲一定係要提。好彩而家咧就叫半日啦，我相信咧就少咗一啲叫做除口罩食嘢嘅時間。 係嘅， 以前係會仲要除口罩食嘅添。 但係小朋友都好中意攬攬石石， 係啊， 就真係好難講嘅。 我都中意 嘅， 我 知。 你有冇攬過 Sarah？ 你攬啲細路？我冇，因為我唔係細路。 你我冇見過你攬人喎，你中意佢咩？你冇得個講字。 咦係喎，我都好少見你攬人嘅。 係啊， 其實我哋三個都好少攬人 嘅 喎。 根本上我哋嘅文化。同外國有啲唔同咯， 係啊， 男人唔方便嘅。 啊哈，我方便嘅，我成日都扮鬼妹，跟住就攬人，或者掂人啊。 男攬男嘅，我覺得好。 有乜問題啫？ 有男人攬男人， 梗係有啦， 有 冇面貼一貼咁？ 有都有嘅。 好啦，咁我想講咩咧？就話呢排天氣就開始就多雨啦， 開 始夏季 啦， 尤其是呢一個禮拜啦，咁樣唔知有冇影響大家嘅心情啦。咁所以今日咧，不如分享下啲。令到自己心情咧可以提升翻嘅方法， 好心情嘅方法。 第一个咧，我唔知阿马小强同唔同意啦，叫早睡早起。同唔同意？ 我同意，但系好难做到啊！我嚟讲真系难做， 但系做唔到。 系啊， 呢啲叫批评接受态度照旧。 有几好啊！我好中意佢咁样。 我同意，但我唔会做起身咯。 系啊， 因为 叫我唔好食甜嘢，我就唔得咯。咁 我可以讲咩？ 你今日发嬲？ 我唔系好心情咯，好心情。 你呢啲咪就 系 唔系好心情咯？有新罩，你开心啲啦，应该有铁线嘅，我承托力。 我谂冇咁容易跌落嚟， 系啊， 冇你嗰啲 好多啦，而家已经 风琴式咁，佢嗰啲真系五秒钟就跌一跌， 成个露个窿出嚟好丑样啊嘛，继续啊， 露个窿出嚟， 佢有两个窿， 鼻窿啊， 我以为你无端话佢露个窿， 佢又唔会切上去噶，佢就系跌落嚟噶啫，每一次都系咁。 因为我真系咧，我每好眼瞓都好咧，我都系想啊，不如睇多十分钟嘅戏。 你讲紧你去翻头先嗰个啦， 系啊，早睡早起啊，因为我又唔想嘥， 即系早起得唔得？ 早起 你成日想早睡，但系就因为唔知点解瞓觉，谂住想早瞓觉嘅时候，总会有一啲嘢令到你 又唔想嘥啲时间。 嘥咩时间啊？你瞓觉 其实瞓觉好重要，你唔好觉得瞓觉嘥时间咯。 因为 如果你脑海里边觉得瞓觉系嘥时间咧，咁你嘅健康好极有限。 系咩？ 同埋因为我觉得咧，如果譬如话我迟十五分钟瞓咧，都应该冇乜所谓啊嘛。如果有 咁，你几点瞓？ 唔系咯。 12:30起 碼，太夜啦。 即係意思即係琴晚你都係咁夜嘅，即係今朝要翻工你都係。係 啊 係 啊。 咁你幾點起身啊？ 7:00咯。 哦，咦，咁啊唔好夠喎， 唔夠 啊。係啊，唔夠喎。 還可以啊。 唔怪佢平時都有少少呆笨大帝。 我明。 呆笨大帝。 呆笨大帝主宰太空。 咩嚟㗎？我淨係諗起縱使生性呆笨笨。到你啊，大佬，依人一句 呆笨大帝主宰太空。平时讲嘢都发粒风，就系啊， 怪之得啦，太夜瞓啦，十点半， 其实可能唔关事。不过灵异事件大再差咗啲，即系佢可能都呆笨笨嘅，不过再唔够咪再衰啲。 我同意嘅，系啊，应该系咁样。 我咧就俾自己喺假期咧，即系听朝唔使翻工咧，我就会去到你个钟数，即系12:00，都未必成日系耐唔耐啦。我其实而家通常10:00我瞓。 唔係，就算係嘅，你捱唔到啊！你覺唔覺得啊？嚇，你慣咗咧，係10:00瞓覺咧。 熄燈。 我最多頂到12:00嘅話，其實我都， 你都頂到12:00。 我夾硬頂嘅話，其實嗰啲頂嗰啲時間咧，你應該都冇乜意義，因為其實我已經不停咁諗，不如瞓啦。 只係因為聽日唔使翻工。 係啦。 我就唔瞓氣，唔瞓住。 咁啊，但係其實你嗰陣時候都係呆呆滯滯，好似你平時咁樣。我覺得你 明白。 係啦，做咩要搖 身一變變呆笨大帝？ 係啦，住在太空，身邊有三位戰士，有勇氣。 有有力量。 咩嚟噶？其实 是个咩大孩子？我唔记得咗，即系宇宙大帝。 宇宙大帝，明白。 咁、所以咧，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啊，尽量用你嘅生活习惯咧，搬翻早睡早起。第二样嘢啦，咁我相信嘅。不过咧，亦都在嗰个叫做地理环境咧，唔系个个可以做到，就系每日行下山，减下压咁样。我谂唔使一定行山嘅， 行 下 啲 行下路都得啦。 散步啊，每日散步。 但就唔好行啲嗰啲路咧就 骨灾， 嗰啲叫过马路。 虽然都系行路，但我就 唔同嘅，唔得嘅。 唉，觉得嗰啲令到你 吸埋啲废气，不如算啦。如果系咁，喺屋企自己行咯。 咁危险， 系啊，唔系真系几好噶。你知唔知我有一个朋友啊，就系咁咋，睇电视，利用睇电视嘅时间，就系咁样原地踏步。咁原地踏步，佢喺三个月里面嘅话减咗12磅。 哇！ 咁除咗佢原地踏步，佢仲咗做咗其他嘢嘅， 冇乜都冇做， 净系做呢样嘢。 真心 几耐啊？每次 不如你每日做节目咧，你喺度 原 地踏步啊？ 睇电视其实你即系坐底，譬如可能睇一套戏 一个钟头啦， 个几钟啊？唔啱，我个几钟就系咁样喺度原地踏步。 系咯，不如嗱，每日三个钟头你就 系咁， 你企喺度原地踏步啊，做风扫粉。 唔系啊，我睇个咪点搞啫。 我真系觉得佢好犀利咯，系啊， 边个犀利？ 诶，就系因为咁样用咗咁样嘅方法，佢话咁样我就唔利，即系我就冇浪费我。自己睇電視，原地踏步啫，只係嗰度。佢話至少第一你唔坐，第二嘅就係如果你咁樣做緊呢樣嘢， 你唔好話 辛苦噶， 你唔好覺得好容易啊。 你有冇見過有一啲人咧，有啲大公司啊，佢哋嗰張台咧係斜嘅，而且佢就下邊 半企半坐咁， 仲要有一個跑步機喺個跑步機上面一路行。 咁集中咗精神做嘢咩？ 集中到佢，你慣咗。同埋嗰陣我見過嘅就係 Victoria Beckham， 即係阿碧咸個老婆，佢就係咁做。 嗯， 佢每一日就系咁样喺个跑步机嗰度喺度睇电脑咯。 哦， 系啊，佢一路喺度做紧嘢嘅时候嘅话，其实佢就喺度行紧路。 冇嘅，马老师你唔会嘅，放心。 佢唔会噶，佢讲 嘅 咋， 讲 嘅 咋。 我研究下。 Next， 你一定唔会，我话俾你，我都唔敢话我一定会，因为我谂得到，其实你唔好谂住好容易啊。你一分两分钟就得，你日日个几钟咁 行路 OK 嘅。 系，好啦，第三令到你心情好啲嘅就睇一啲无聊嘅戏。 吓，点解会嘅？ 我唔得， 笑下。 唔得，我唔得。 笑下，佢因为人大笑嘅时候咧，会刺激心脏啦、肺部啦、肌肉啦，释放好多咧咩安多芬啊，咁样放松心情咁样。 无聊戏点会 开心戏 啦？ 或者唔系 喜剧好嘛？ 系啊， 喜 剧 啦， 喜 剧。无聊戏唔得，我猛噶， 即系令你笑嘅戏啦吓。 嗯， 好，下一个咧，我相信除咗阿 Sarah 会做之外咧，我同阿马老师咧，即系好少会做 食甜品。 做 facial， 做 facial 啊！ 做 facial， 做 facial， 仲有练脚或者 练手，真系可以心情好嘅咩？ 心情非常好，因为整完之后，我哋真系觉得自己靓咗好多。 系， 同埋嘅就 系 你会瞓觉。 系啊，我试过一次做 facial， 好舒服。 你人哋有冇收你两个人嘅钱啊？你块面咁长， 四块面膜，四块面膜， 四块面膜， 上两块下两块，四块面膜， 我觉得真系好正啊！ 系 热噶， 但 系 嗰次我想 问 你，点解有啲推动力嘅？ 唔係，係因為朋友開咗間新鋪，叫我去試下。 啊，又係免費嘢， 俾錢 啊！ 有十分封利是 啊！你揾次又講下， 邊有收利是啊？你定佢啊？ 佢咯， 互塞 哦， 係 即係佢塞俾你，你又塞翻俾佢。 係啊，咪真係好舒服嘅，我覺得成個氣氛啊。 但我咧有一次做 facial 咧，我覺得我突然間有啲幽閉咩 恐 懼 症， 因為佢查嗰啲面。有一種係查嗰啲海底泥定唔知 係 封曬成個樣啦，得翻少少個鼻 窿 啦， 口氣咯， 眼都睇唔到。我突然間覺得好恐懼啊，好似喺潛咗水底。 你唔好整嗰種咯。 你明唔明白我講 咩？係啊，我知啊， 你試過未？ 我有啊，嗰啲係成個殼 硬曬咁 啊，咔咔咁 啊， 個 係啊，好似埋咗，埋咗六尺下邊咁。 係啊，因為嗰陣我會亂諗嘢，你唔會咩？ 我唔 會啊，我諗緊係咪死咗之後就係咁。 你試過未啊，馬老師？ 我未試過， 我幫你整啊，我幫你整啊， 好啊，好啊，好啊。 但係嗰時我哋都唔幫佢摸，摸翻 有佢自己瞓， 有佢自己長瞓。 但係我又試過嗰啲熱石啊。好舒服， 熱石好正， 即係逐嚿石擺喺你條腰 啊！熱石按摩，你試下啦， 好舒服， 真 係 好舒 服， 按摩同 facial 啊， 係啊， 人生個大 樂 事啊， 唔好搞其他嘢， 斜嘅都 OK。 系即系咩啊，马老师，我唔系好知。 你叫佢带你去啊！ 我一个天真活泼嘅小朋友， 我 唔识 邪嗰啲，佢带你去。OK， 我应该有两张会员卡。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香肠样本，近90%属于高钠，50%系高脂。测试更加发现有3款样本验出内地和欧美禁用的一种兽虐待借物，其中一款的验出量超出欧盟的行动参考点13倍，另外2款验出具致癌性和基因毒性的物质。消委会说，虽然香肠样本的平均钠含量较消委会过往测试的火腿样本和火鸡片的样本略低，但当中26款样本达到食安中心的高钠食物水平，没有样本属于低钠。以钠含量最高的一款样本为例，吃一条香肠已经达世卫建议成人每日钠摄取上限大约20%。消委会提醒，切勿惯常以香肠作为日常的正餐的主要食材，避免因为长期摄取过多钠，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再有食肆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群组，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说，超过1000间食肆重开，只是出现个别的群组，比例属于低水平，认为现阶段不需要大幅度调整社交距离措施。郭建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感染群组数目所占比例开始增加的时候，当局应该考虑对某些处所做一些特别调节，又或者在下一阶段放宽的时候作出调整，未必需要一刀切。郭建安认为，有机会在冬季出现第六波疫情，估计下一波疫情由新变种病毒引起。不少60岁以下人士属于工作高危群组，加上本港希望争取和内地通关，仍然需要维持疫苗通行证的政策。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5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40宗确诊和1019宗无症状感染，再多4名患者离世，全部来自上海。确诊病例中，上海占69宗，北京39宗，四川1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中，上海占869宗，四川74宗，北京15宗。内地累计超过221000宗确诊，5213人死亡，超过210000人康复出院。美国南加州一间教堂发生枪击，造成1死4伤。奥兰志愿警方透露，枪击发生在拉古纳伍兹市一间的教堂，当局已经拘留一名疑凶，并检获相信用来行凶的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62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8.8跌1毫，美团163.3跌4.3，腾讯控股350.8跌3.8，阿里巴巴84.05升1.85，快手68.45升6.5，京东集团202元升2.4，比亚迪股份236.6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0.78升1.2，南方恒生科技3.92是升0.8，中国移动51.3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8.88，瑞士法郎1.003，加元1.29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2点，升64点。港金报16,9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49美元，卖出1,81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由于有冧山泥啦，呢段路来回方向仍然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有冧山泥，咁呢段路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元朗嘅洪水桥洪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石埠村。就是洪水桥的洪天路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城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石埠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后少少啦，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青衣的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西隧十五号窗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花剑大奖赛仁川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唔戒得烟噶，戒咗咧好易病噶。 你唔戒会增加患上各种癌症、呼吸系统、心血管、生殖系统等等嘅疾病风险噶。 戒烟咧会令我心情变差噶。 呢啲都只系退隐症状，好快过噶咋。 嗱，我转食电子烟啦，咁得啦啩？ 唔得，你同我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同你讲点解要戒烟。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啊，靚仔馬老師，有聽眾話想知道你嘅而家戴咗呢個新型嘅口罩咧咩樣？咁一陣間我影張相同大家分享下啦嚇。 啊，係啊，真係要多謝大佬。 冇咁講， 好似著啱咗件衫咁。 多謝曬，使唔使 P 圖啊？咁我 絕對 唔使啦。你如果咁樣就唔使 P 圖。如果你戴咗個 P 圖，未有咁大嘅效力啊，明 白？係啊， 未去到咁係啦。 係啊，可能會扭爆個 P 圖都未必靚仔， 都未必得啊。 後邊啲嘢亂曬。 係啊，嗱，頭先講到好心情啦。除咗行山減壓之外咧， 做 facial 啊嘛，頭先 做 facial。做 facial 咧，我哋或者可以揾日都嚇試下啦嚇。 係啊，要啊！你唔做 facial 嘅話，你可以做咩啦？按摩。 哦，系啊，系啊， 咁 啊， 得。 嗱，另外一个同做 facial 咧都系相似嘅，不过呢样你可以自己屋企都做到。如果你有浴缸啦吓，就系浸浴啊，浸浴吓，即系摆一啲你喜欢嘅香薰啊，或者一啲嘅嗰啲叫做 浴盐啊， 系啊，系啦，咁可以舒服浸个浴。 太嘥水啦，我唔会啊。 耐唔耐啦？ 系啦， 嗯，系啦，下一个咧就诶，我以前都有嘅，而家比较少用啦，就用香薰。香薰可以有一种减压安神嘅作用。第七啊，咁呢个咧就大家就考虑啦，因为咧就亦都可能会系会肥嘅。如果你经常用呢方法，就系、是、食甜品，佢食甜品咧，系咪有兴奋嘅作用，可以令人一种开心快乐嘅感觉。间中咧，我觉得冇乜所谓。 系咯，诶，一个礼拜可能俾自己几次咯。 几次？ 系五次。 嗱，最近咧，阿欣欣送咗俾我个油咧，我又 有点啊， 有 冇用啊？ 好舒服，但系因为凉咗又冇蚊啦。但系咧，我摆响 可唔可以讲一次？因为啲人冇听到咧，唔知咩油。即系好，世界上好多油噶嘛，佢喺印度买又唔同，喺非洲买又 我唔喺印度买嘅，印度嗰啲佢屋企好多。 以摊计 过晒期啦， 一吨咯，佢有一吨原油。 所以嗰只系咩油嚟？ 系咩油？ 花生油定咩油？ 嗰只咧就系一啲天然嘅类似啲香薰油咁样。 Eucalyptus 咯， 系啦，咁咧就 尤 加 利 油系。咁因為我話俾阿 Jo 聽咧，哇好多蚊啊，好怕，我又唔想用嗰啲電子蚊香啊，乜乜乜嗰啲嘢啊。 啲化學品唔好用。係 啊，咁佢就送咗支油俾我。 搽落身㗎？ 唔係，倒落啲 外用內服都得嘅，佢中意嘅可以滴啲落個口。 你唔好亂教人啊！ 我唔得㗎， 唔好亂 講。 因為我自己係改良方法，我用一啲濕紙巾，濕濕地嗱滴落去，因為冇咁快乾啊。咁我覺得 濕紙巾好快乾嘅， 咁點解？ 唔係如果你普通紙巾啊， 但 係 濕紙巾你裡面有其他嘅嘢噶嘛？ 嚇、 啊！濕紙巾自己本身有其他嘅嘢噶嘛？ 嗰、 啊 那個冇味嘅，嗰、那個冇味嘅，我貪佢。 本來應該點樣㗎，老師？ 我嘅意思嘅就係話嗱，如果 滴落啲水度、啊， 我叫佢滴落嗰啲 cotton ball 嗰度，即係其實一個嗰啲 棉花球嗰度。 咁你跟住咧滴完之後嘅話咧，就擺喺一啲嗰啲蚊會出嚟嘅地方咯。佢聞嗰個佢咪唔會入嚟咯。 但係如果揾隻豉油碟仔裝啲水滴落水度得唔得咧？ 又可以，但其實最好係加少少熱，加少少熱嘅話，佢就揮發得好啲。 係啊係啊，因為我試過。倒落嗰啲碟度咧，如果你唔整熱佢咧，好似冇乜用咁樣樣嚇。咁、但我覺得滴咗落去即係濕嘅嘢啦，你個人嘅喜好啦，我覺得真係幾舒服，有啲安神嘅作用。係啊，我覺得 弊咯。你驚外聘大帝再安下安安個神位， 企唔緊要，係 我安翻神位俾自己啫。 冇 咁，我覺得啊，真係幾舒服，好。即系瞓觉，我觉得系特别系好舒畅。 我对呢啲嘅标准咧，我觉得应该若隐若现。但系有阵时咧，我屋企咧，即系吓，即系屋企人咧，喜欢摆一啲香薰咧。我觉得嗰啲味啊浓得滞，同埋 唔啱你啊， 太大阵啦，同埋太我点样形容佢咧？又唔系乸嘅，即系总之太攻鼻。 我明你嘅意思， 好攻鼻。 其实呢啲就算都系咧，唔好太多嗬，唔好太浓，要悠悠地，好似闻到同闻 之 间。 系啦，我标准系咁样好啲。我谂你嗰只会系。 佢嗰個咧真係好舒服，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有一日咧，我連續發咗五個噩夢，我真係數住。臨天光醒嘅時候咧，有一日又 你見到我啊？ 好似其中一個係， 但係你話佢安神啊？你發五個噩夢，咁咪安唔到神？ 唔 係 啊，佢未 完 之前， 係啊，發完之後我就決定啊試下啦，因為連續五個噩夢，我覺得都幾恐怖下，即係好無無謂謂，可能 呢咪即 係 醒好多次咯。 醒好多次啊，系啊，一醒完个噩梦之后再瞓，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真系数住，哇，未试过咁样样。 吓，希望帮到你。嗱，最后一个咧，令到心情好嘅，其实呢个真系好争议性，我唔知啦，就系唔好开手机。 哇，我想。 当你感到情绪唔好啦、无助嘅时候咧，不妨喺睡觉嘅时候，佢咁瞓觉啫，关掉手机。因为好多人咧对手机好敏感啊，嘟一声、叮一声有 message， 你又会坐起身咁样。或者有时咧又好似有样嘢我未 send 俾阿马超华，又拎起睇。 唔好，千祈唔好，就瞓唔到啦。我又讲过噶啦，佢又 食 佢射出嚟嗰啲蓝光，系会令到你个人醒噶。 我 哋 阿马小强射出嚟， 唔系佢射咩出嚟？ 我唔知。 蓝光，佢 马小强，你突然间话佢射出嚟， 佢有啲神光。 神光第一射， 咁犀利？ 啊，正经正经， 冇嘢冇嘢，失言自杀。 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香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弃置的破伞，像说怎么过这一天。 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 黎明重唱的这首《蓝雨》啊， 见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同这风风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 听下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不清楚，你那天经过，留下万千追忆，一生封锁我。今天可否想起我？ 十九度几温，相对湿度95%啊。多云，初时几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有阳光，气温都会逐步回升。网上情，你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们经常以为人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敌人，但是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自己层次的局限性、视野的狭隘性、自己知识的短浅性。每一日，好的自己和坏的自己在斗争，这两个自己是一对天生不和的兄弟，每日都在争斗，每日都是试图打败对方。当积极的自己打败消极的自己，他就会表现出积极的一面，相反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极的一面。当一个高尚的自己打败一个鄙陋的自己，人就会表现出高尚的一面。当真诚的自己打败虚伪的自己，这个人就会表现出真诚的一面。当宽容的自己打败狭隘的自己，这个人就会表现出宽容的一面。当勤奋的自己打败懒惰的自己，这个人就会表现出勤奋的一面。当坚强的自己打败脆弱的自己，人就会表现出坚强的一面。 当你的思想偏向边一边，你就会不自觉地为那边加油，于是那个好的或者坏的自己就可能会是胜利的一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请为最好的自己加油，让积极打败消极，让高尚打败鄙陋，让真诚打败虚伪，让宽容打败狭隘，让快乐打败忧伤，让勤奋打败懒惰。只要你愿意，一生中都可以选择做最好的自己。人最大的敌人就存在自己脑里面。当你打败了不好的自己，你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人。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我都妒忌？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 做生意咧，有阵时尤其喺呢个疫情咧，或者经济冇咁好嘅时候咧，就要谂好多新嘅 idea 啦。 系啊， 今日咧即系喺呢个媒体上面睇到两单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系 第一单咧，我谂阿 Sarah 咧可能都会有啲兴趣嘅。 乜嘢啊？ 因为呢个泰国有间发型屋吓，咁啊为咗呢个分店开张嗰日开张啫吓， 系 请咗四个大只仔，即系你上次你咪讲咧，有一只内裤嗰啲咪搵啲大只仔咧爆肌肉嗰啲咧， 系啊， 帮人帮旅客洗头，系啦，咁咧就仲系全。 上身就唔着衫嘅，赤裸嘅咁样。你 醉翁之意不在酒咯，吓。 系啦系啦，即系你会觉得点啊？ 唔会啦， 你觉得怪怪地？ 我已经唔中意大只仔啦，系我已经过千帆过尽，大只仔已经 唔怪啫，你成日望住我啦。 因为阿老师， 你 呢句好古文应该讲 千帆过尽， 千帆过尽皆不 是， 系 啦。 好啦，咁我仲以为你中意添。 过去咗啦。 第二个咧就日本啊，静冈县，因为咧要点讲咧？因为游客少啊， 系要 promote 下， 要 promote 下，咁要谂啲新嘢嚟玩，咩净系睇风景啊，睇树啊，咁睇睇就 嚟嗬。 系啦，同埋呢样嘢冇嘢卖，即系睇下树啦，睇下山，睇过啦咁样。咁啊搞咗叫丧尸营，咁啊叫啲村民咧，因为可能啲村民平时 都 系靠游客嘅， 系啊。 咁变咗冇游客，佢都冇嘢做。咁啊，索性咧就好似我哋 Halloween 有时咧，我哋某啲主题公园都会嘅，就搵啲人扮下啲古灵精怪咁。我记得有一次 Halloween 我都去过某一个主题公园，咁但系咧佢哋嗰啲就可能因为我去嗰个咧就系米老鼠嗰个，佢又唔敢吓得你，佢唔敢吓得你咁劲。 family 系咪？ 系啦，因为太多细路仔啊，佢嗰啲好轻轻嘅，惊死你喊啊！嗱，佢一吓你喊咧就冇晒人， 有啲血多少少就哎呀，唔好意思。贴翻 包胶布，我扮嘅啫，唔好嬲，唔好惊咁样。 咁啊，生啲， 唔敢啊，系咪？ 立住， 系啊。咁另外嗰个咧就可能会劲啲，但我谂你会熟啲啊。 超劲，因为其实我都要帮佢主持咗咗好多年，好多年就佢哋呢一个，同埋我觉得佢几好嘅，佢就佢开放你个公园系夜晚黑去。 哇，正啊！ 仲惊 系啦， 跟住你会见到就系全个主题公园，其实基本上都系呢啲唔同类型嘅鬼，有啲你无端端啊，唰咁样上埋嚟，哇咁样吓你一跳，我觉得好正咯。 有冇人 会 嬲 嘅？有啊，你咪听佢哋有讲过嗰啲新闻嘅就系佢打啲鬼嘛， 系啊，即系会惊一惊， 因为俾你吓亲啊嘛。 我觉得冇意思啦，你明知噶啦，即系突然间你经过草地分钟，草地弹啲嘢出嚟， 唔系，有时好难讲嘅，因为你唔知噶嘛，唔知嘅。咁有啲专登嘅都有啲，系啊。 咁佢呢个咧，日本咧就搞叫丧尸营，咁啊啲村民就化晒丧尸装，用嗰啲丧尸行路嘅姿势嚟追嗰啲追啲游客， 好似个嘉年华咁啊， 追啲游客， 嗯。 系 好啊， 咁有啲嘢做， 有啲嘢做， 系啊，又可以吸引啲人嚟，咁又有啲生意。 但系就我谂，未必个个会接受咯，即系心脏弱啲，或者有啲女客咧，嗱，即系鬼屋啫嘛，有啲女仔死都唔肯入。 嗯，我唔得 嘅，系咯， 系我唔得嘅。 咁你男朋友话喂，阿Yang，我哋去丧尸村玩，你玩唔玩？ 丧尸村我会去，丧尸好慢啫嘛。 哦，睇、 okay、你讲紧边只？阴尸路嗰只好猛就哇，咁嗰啲我觉得 O K， 我笑佢啫嘛，行快啲啊，等啲人追我啊，追我啊。 但系而家韩国嗰啲走得好快， 嗰只就要谂下啦，嗰只就唔适合喺静冈县噶啦， 仲识爬上墙添啊，嗰只 系啊， 犀利、啊， 恐怖啊呢只， 马老师你 就 会 惊咯。 嗱，如果成班人，我一定会去见识一下。 你混入去里面。其实都应该唔知道你系 边个啦，我扮丧尸都得啦， 绝对系啦。 系啊，专吓啲靓女， 佢唔使扮添。 佢 行路 个 姿势已经 系，本身就 系 咁。 系啊，行路个姿势已经系。 你讲嘢小心啊，你哋。 唔系，我真系已经讲过俾你听噶啦。你行路系咁嘅样，我扮一次咧，我扮一次，你咁样噶嘛。你咁样行噶，佢系，系、 哦、 啊， okay、 好似机械人咁样噶，因为你个骨腰骨有事啊嘛。 我揾日就走， 吓你。哦，唔惊嘅，啲都唔惊。 但我觉得系好嘅，就算点都即系有啲新嘅经历咯。 系好啊， 丧尸系嘅， 系 啊，我觉得吸引力嘅，都有噶。 我记得嗰时唔知边个国家，甚至有一个桥咧，就话俾你入去监狱困你一日， 咩都有， 食下啲监狱餐啊。 系啊， 我就唔 尝试啊，坐监狱 嘅 感觉。 有啲主题餐厅，其实基本上系全部都系监狱嚟嘅，有冇听过？系啊，入到去嘅话，其实基本上咧就可能入一间房咁先算啦，佢就运埋你咯，运埋你咁。 可能就我讲紧嗰 间。系啦，而且咧佢啲侍应咧就对你会好差嘅，系咁啊嘛。 做咩啫？ 飞飞啲盘过嚟啊 嘛。呢个香港都有 啊，有啊有啊， 香港都有啊。 系啊，主题餐厅嘛，我唔中意去主题餐厅嘅。 系啊， 咁但系有噶嘛。 有嘅，中意嘅咪中意咯。 各类型嘅都有啦，嗰阵时候都有啲。系啊，懒系譬如可能好 tropical 啊啲咁嘅感觉，你中唔中意啊？即系 偶然咯， 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 一次半次， 系咪就系咯？ 一次半次， 我唔会去好多次咯。 我弹只青蛙上张台度吓死你 啊！好啦。喂，嗱，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一样咧会有呢一个学古文， 系学古文。 仲有嘅就系淑女关注咗，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就真系所有嘅姊妹真系要小心嘅，就讲紧要补血啊。 哇， 系啦，呢一个大题目啊，同两位会分享下嘅。 好，留意吓。好，十九度几温啊，相对湿度93%。我哋今日咧星期一，希望大家开心心。OK， 先咧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主党的首相安德松在记者会说，对于瑞典安全和瑞典人民来讲，申请加入北约并同芬兰联合申请是最好的事。他将会在当地星期一向国会提交建议，寻求广泛支持之后才正式公布决定。社民党发表声明，如果瑞典的申请获接纳，社民党将会努力表达反对在瑞典部署核武以及建立永久基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79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4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0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8.76跌1.4，美团161.5系跌6.1，腾讯控股350.2跌4.2，阿里巴巴83.85升1.65，快手68.8升1蚊，京东集团200.2升6毫，比亚迪股份236.8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10.76系升1毫，长城汽车11.22升1.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15，瑞士法郎7.83，澳元5.417，加元6.059，新西兰元4.904，欧元8.166。每百日元对港元6.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2点，升64点。港金报169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2.39美元，卖出181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洪水桥嘅洪天路啦。洪天路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城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洪天路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上城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半山嘅中峡道咧，就因为有山泥倾泻，中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华苑呢一段咧，仲系全线封闭，经过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就系中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华苑呢一段咧，因为山泥倾泻，全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路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衣的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和西隧15号窗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都会驿城中驿六座、马鞍山银湖天峰八座、荃湾丽城花园二期七座、马鞍山锦英苑锦良阁、大埔天转13座、青衣海月花园一座、大埔富善花园一座、大埔丁雅苑雅群阁、湾仔道234至23 36号红叶大厦、葵涌礼芳街15号葵福大厦同埋观塘成业街19号成业工业大厦一楼12室预膳私房菜，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来自黎罗河 Professor。 今日讲嘅课题系 羹，羹食嗰啲羹。 哦，我以为你讲月羹。 系啊。我以为是更生的更， 我以为是更啊，我以为他讲更， 是更即是劲啊， 更 更 哦， 咦， 汤羹，好 fashion 啊，羹呢个字都包容包容咁多 咩话？ 包容 包咩话？你讲 咩 啊？ 你讲紧乜嘢？ 系啊，你冇心机你就 搞字唔正啫，我系话包容。智慧嘅咩？ 包含咗， 系啦，即系一直羹都有咁多嘢可以讲嘅咩？ 有啊， 有啊， 犀利犀利啊！ 呢个 系一个呢个系唔系匙羹羹？呢个系汤羹个羹。 诶，匙羹同埋汤羹， 食嗰啲羹啊， 即 系西湖牛肉羹啊， 西湖牛肉羹嗰个羹。 嗰个羹咧就系点写咧？就羔羊个羔，即系好似个羊下边有四点，跟住下边仲有美丽个美。呢个字都有意思嘅，系啦，因为咧呢个咧羹系乜嘢嚟噶？你估？ 我觉得系比较结啲嘅汤啊。 系， 我都相信系咁谂， 系啊，冇错。结嘅汤就为之羹， 稀嘅汤系咩啊？咁 汤咯。我觉得呢位同学 佢喺度有心喺度搞搞震。 我觉得佢冇心搞搞震，先至真系搞搞震。你觉得咩？ 可能两个字。形容佢讨厌， 唔系佢真系讨厌点讲啊？系咪啊？ 估咪讨厌点讲？ 我迟啲先讲，你真喺度搞搞震，好吓人憎。 我系你，我就嗌佢罚企 啊！你出去啊！不如企出门口，企出门口。 咁你嚟按我嘛？ 好，继续。 嗌咗约你按啦，下次。 好啊，我要咁话。 系啊，嗰啲态度吓人憎啊嘛！人哋啊，约咁有心听嗰个。 我有心噶，有心先识问问题啊嘛。 你好少系咁噶， 系咩？ 系啊，你问埋啲好白。问题 咪系咯， 唔系你嚟嘅， 简直就系白目张。 系啊，有啲摆幕系咪？ 可以开始啦， 系嗱，以前咧，因为嗰个食材冇咁丰富啦，咁其实 羹咧，主要系啲羊肉嚟做嘅， 系、 羊肉汤啊，咁因为北方比较冻啊。如果喺冬天咧，如果有啲浓汤咧，咁你可以暖下身啊。 哇，正啊， 啱啱。 但系汤又好似我哋南方先至比较多嘅， 系啊， 系喺北方系冇汤饮嘅， 水流流啊嘛， 蛋花汤咯，净系成日都话佢打蛋花汤，唔系啊嘛， 捞啲蛋花落去， 系啊。 个羹你最中意食咩羹啊？ 其实我中意食粟米羹、粟米肉粒羹， 正啊， 鱼肚啊，通常高嘅鱼肚 啊，哇，正啊，粟米，我会另外买多罐净粟米 倒 埋落去， 哇， 再发只蛋， 冇错，有啲蛋花。再打少少芡， 如果再整碗白饭就真系一流啦。 咁就够噶啦，我有时我会咁噶，整一个 牛肉羹都几好噶， 牛肉羹我中意， 牛肉羹， 牛肉羹就整几粒青豆落去， 会 几粒好啦， 系啊， 会嗱羹，另外亦都系做冻翅噶。嗱，我先念一句嘢俾你听下，系地广人稀，饭道羹鱼。這個呢个咧系喺楚越啊，嗰、南方南蛮嘅地方咧，就话地广人稀，即系话好冇 好大地方冇乜人嘅。 饭道羹鱼啊，点解？ 边个 系道？食饭嘅饭，道系道，道米嘅道，羹就系头先我讲个高尾羹啦，鱼。 哦，即系啲饭又稀啦，啲高啲嗰啲羹咧又好稀啦。 冻翅啊，你有冇听 过？ 边个鱼字啊？ 一条鱼个鱼， 羹鱼啊， 系啊，饭道羹鱼， 饭道羹鱼唔识 个地方啊，同应该系形容之前嗰句说话噶。形容嗰个地方真系好多系好大，但系又冇咩人咁样，所以咧就饭道羹鱼羹同唔知啊， 人气即系冇咩人啦，咁所以 咧 就冇咩人食啦，嗰啲嘢系咪啊？即系嗰啲羹都冇咩人食啦。 其实咧，佢饭道羹鱼咧就话你煮咗好多饭啊，整咗啲鱼 都冇 煮啊，都冇乜人食。 系咯，咁即系老师话啱唔啱？ 诶啱， 可唔可以唔使罚企啊？ 可以，你坐啦，你根本就坐咗喺度啦。你个 pat pat 有冇离开张凳啊？ 隐隐离开咗一寸， 我都已经唔出声。 佢系无影凳， 我离开咗噶啦，其实 无影凳又唔好，唔系几好。嗱，有关个羹咧，之前咧古人咧有一首诗，我 对唔住啊，老师，我又想问啊， 系请讲。 嗱，你唔好又话我喺度搞破坏。 哇，你咁样都 饭道羹鱼呢四个字，点解咧会系代表冇人嘅？我觉得以前古人讲嘢咧， 唔系佢，因为呢篇文章比较长。我就淨係抽咗个动词。 唔係我知道即係呢四个字嘛，你冇改到咁嘛。饭道羹鱼就已经代表话呢度冇连食饭煮咗好多都冇乜食。即係我喺度諗點解以前古人讲嘢咁难明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唔係佢有下文啊，我意思係佢仲有下文。 饭道羹鱼乜乜乜係啦。佢攞咗呢八个字呢你先至唔明佢讲乜啫。 我淨係话羹喺呢度做。 佢讲嘢係咁㗎啦，係咪断绝禾虫咁。 你想唔想企啊？ 我想。 我原理是斷絕禾蟲嚟嘅，揾膠紙連翻條禾蟲咯。 其實係佢冇俾心機聽，係嘛？因為其實你頭先已經講咗話係好長嘅， 你知唔知我點解話你啊？呢叫指桑罵槐。 同學，你唔好喺度篤我喎嚇。 冇篤好嗱，翻嚟，有一首叫做《新娘》新嫁娘詞。 點啊？新娘定新嫁娘啊？ 新嫁娘詞， 娘就係娘親啦，即係個新娘。係啊，有個新結婚嘅女仔，咁有個詩人咧，唐照就寫一首詩。就形容一啲新婚嘅诗嚟嘅， 嗱佢搞破坏啦， 佢话词啊嘛， 系啊，佢问得好啊，系啊， 好系词 有咩问题？ 冇问题， 系诗，但佢呢首叫新嫁娘词。 好， 好，第一句三日入厨下，点解咧？ 因为佢结婚就 三 日 要 煮嘢 啦，就去煮饭啦。 啊，你两个真系叻， 有几难啊呢句咁白？ 跟住佢又要煮嘢食啦，煮嘢食之前要做乜嘢啊？佢 洗嘢咯。切嘢， 唔系 准备食材， 捉只鸡， 准备食材， 唔系 捉嘢咯，系啦，即系 唔系系洗手作羹汤，洗手，但系洗手当然唔系净系话形容佢去洗手啦，意思就系呢个新娘咧去嫁咗入去啦，第三日咧佢要煮第一餐饭俾个奶奶食， 哇， 因为以前咧就系成家住噶嘛，佢冇得搬出去住 啊 嘛， 煮晒俾全家人食噶， 通常咧第三日咧即系以前嘅习俗就要。煮一餐饭俾阿奶奶成家人食啦，洗手咧形容佢好紧张呢件事，走去洗手啊，当然佢仲要做好多嘅， 即系如果佢唔紧张就唔洗手啊， 系啦 ，preparation 洗咗三分钟。 哦，嗯，哦，因为喺度谂系嘛，指咩好咧？ 系真系有压力嘅。 系梗 系 有啦，第一。 不过咧，以前我虽然我又唔知啊，我估啊，以前啲妈妈咧喺个女出嫁之前，应该都会教下佢啲烹饪嘅厨艺。 除咗烹饪，仲有好多嘢教佢嘅。呢，嗯，啲我迟啲先教你啦。 喺，嗯，下流教室啊嘛，我知。 系啊，下流教室嗰度教啲嘢，而家唔出得街嘅。好。 未暗菇乜嘢咧？暗系盐，仲有阴，即系唔熟悉。 系 阿菇。姑即系奶奶嘅乜嘢 味道？中意食口 味，口味 系啦，就是，食性，即系话唔知阿阿奶奶中意食咸啊、甜啊、 辣啊、 辣啊、苦啊，真 咁样问老公咪知咯。老公就系知阿妈啲口味噶嘛， 系男人嘅嘢，冇咁细心噶。 呢啲嘢噶嘛， 于是佢问边个咧？ 小姑。 啊，啱啦， 哦，问小姑 系啦，即系阿哥老公嘅妹， 老公嘅妹， 老公嘅妹，即系 suppose 佢有个妹先啦，就叫做先遣小姑。 咁你会唔会问你大家姐啊？ 阿大家姐，你中唔中意食嘢啊？中意食咩啊？ 阿你黎瑞 咩啊？ 用个庚字嚟做一句， 咁快 系 用个咩啊？庚字啊？ 用个庚字系 庚字啊？诶，睇下先啊吓， 五四 诶，救命啊！ 三 救命 二。救命救命是不是句里面的 不是啊不包含在里面 的。那你就不要乱噏啦，又数过多次给你。 你 一阵间先作啦，不如好吗？ 是啊，你好少时间。 我哋都未听晒你的故事。 好。咁咧呢个咧就系话咧嗰个新娘咧为咗要迎合个奶奶咧，佢又要话做好多 preparation， 然后去做，又问阿姑仔个奶奶咩口味啦，等等等等。呢，嗯，首诗咧就系，是，记载住哦新娘嗰阵时嘅情况。 哦， 咁然后再更啦，呢个系最后一个问题，知唔知闭门羹系出自边度咧？ 闭门羹系，哦，闭门羹即系话咧，系啦，我唔闩门唔睬你啊嘛，系啊， 嗯， 又系唐朝嗰阵时嘅，喺咩地方会？嗯，有人请人食闭门羹咧， 嗯，官府 豪放女， 唐朝豪放女又唔系第二样嘢嚟嘅，就唔系请佢食闭门羹， 可能随时会撞， 请佢饮迷汤系啦， 唔会啦， 你啊真系撞中啦， 系啊， 系咪官府？ 唔系官府啊， 唔系 豪放女啊， 系啊，红楼 冇错， 嗯， 就系啲妓院啊， 咁点解要请闭门羹嘅？ 佢成日都系咁嘅，你捉佢条路啊嘛， 我知我知，佢专撞 乜捉我条路啊？ 喂，佢捉佢条路就系永远都系呢啲咁嘅嘢，咁佢就会摆喺个过程里面啦。 我话俾大家听，以前嗰啲妓院咧、清流咧，系嗰啲文人雅士成日去嘅地方。 系啊，其实唔系好似我哋谂 嘅 咁衰 噶，因为所有嘅妓女咧都要识得呢一个 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 好叻噶， 同埋咧。因为其实成班嗰啲文人雅士一起去咧，都系唱下歌啊、 饮下 诗 啊、 作下队啊、画下画啊、弹琴等等等等嘅。 嗯， 话说有一个名妓叫史凤， 嗯， 姓史个史， 佢个名字改错咗。 阿凤， 如果你叫佢 靓极有限可，喂，我叫阿史凤嚟啊，佢大佬你有冇搞错？ 佢姓史噶， 系啊，靓凤得唔得啊？艳凤得唔得啊？美凤得唔得？系叫史凤嘅，边个用呢个字都唔系几好啦。你叫史强好唔好啊？你中唔中意啊？ 咁不如按佢名啦，叫做 乜个姓唔好啊？其实你叫咩名都唔好噶，史猪或者 史鋸都唔好。我 屎 浆都唔好啦， 系我屎浆佢打埋咗佢屎浆，系 啊， 系真系唔好啦。 所以个姓， 嗯，系 阿屎凤点啊？ 阿屎凤咧系一个名妓嚟嘅， 嗯， 梗系啦，佢个名个个都记得系咪？ 系啊， 叫完一次之后，下次边个啊姓屎啊我啦， 屎嗰个 系啊姓屎我啦咁样，梗系明啦，系咪先？点会唔明啊？ 佢真系明嘅， 名 流 青 史啊， 嗯， 真系明嘅。咁佢哇嗰阵时咧，好多人慕名而来啊。搞到咧， 我睇下史峰咩样先咁啊，个 好 靓，个心里边都系咁谂。 系啊， 系啊， 个名我咁衰啊，但个样我唔好记咧咁。 你哋唔好咁歧视啦， 我冇歧视啊。 呢个 discrimination 冇， 咁啊系。 你话个名衰， 我系唔应该咁讲嘅。史泰龙几红系咪先？ 系 OK 吓。 嗱咁啊，阿史峰真系，哇，佢人又靓啊，所有嘅琴棋书画都好精， 都精， 好多人都想即系一亲香泽。咁咧，因为人太多啦， 可唔可以讲一亲香泽即系咩啊？ 就想锡佢一啖咯。 哦， 下次先啦吓，好多人都想，咁啊当然啦，好多嗰啲才子啊，个个都系要得到佢。咁但系因为咧，史凤咧真系好红嘅吓，咁佢当然好多人为佢挡架啦。 得我讲咗啦呢啲嘢。 佢其实有八样嘢， 系 八样嘢去招呼啲客人。 我知啦，最后一样就系闭门羹， 系啱啦。 嗯， 啊你真系叻喎。第一样嘢你知唔知系咩啊？ 琴棋书画 食啲嘢先，包唔包括食嘢噶？ 煮嘢食 唔包 哦， 即系嗱，佢 咩叻啊？ 佢如果唔系，佢如果系真系，佢有八样嘢去招呼啲客人嘅。嗰八样嘢咧，其实闭门羹嘅意思就系话，哇，你太渣啦，张张太渣啦，我就俾第八样咧就系闭门羹、 嗯。 意思就系你嚟到嘅时候咧，俾啲嘢 食个羹就算了， 食个羹咧你 走啦， 即系醒目走啦，系、啦， 师傅唔见你啊， 系啊，师傅唔见你啊，咁第一样嘢系咩啊？ 唱只歌你听， 唔系， 系咪包括喺头先你讲嗰啲咩琴棋书画里面噶？ 都 可唔可以俾少少范围我哋啊？ 系咯， 因为系咁估，好难估 嘅。 好啊， 搵紧 系啊， 第一。嗰只个迷香洞， 迷香 迷香洞， 嗯， 系咩嚟？经过个迷香洞， 咩嚟？ 点啲香薰？听香。 呢个迷香洞咧，系真系即系入墨之宾先会招呼佢嘅。 嗯， 一嚟就已经去到最极致嗰、那个。 咁快？ 你唔系由最浅层入去嘅咩？即系你一入就入迷香洞啊！哇， 系即系如果 入洞啊！哇，咁犀利！ 系啊，如果佢就系、是、即系招呼咧客人咧，就系、是。迷香洞，跟住咧就有几样嘢嘅，有神鸡枕啦、锁连灯啦，咁呢啲嘢 咩嚟先得噶？嗰啲 系听闻好似有啲招呼， 系啦， 招数嚟嗰啲， 系我讲下俾你听就知道就系啦、哦。因为咧第八样嘢咧就系闭门羹，所以我必须要讲埋前面嗰七样嘢嚟嘅。你态度唔好啊！ 唔系啊，我系觉得 阿老师得啦， 冇嘢啦，得啦，得啦，系。 请两位歌翻嚟之后咧，用闭门羹作一句句子俾我听。 好， 老师，这首歌就是闭门羹，下次再帮你作，得唔得啊？咁样， 梗唔得啦。 用尽气数拥抱，狂吟如生尽可，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到鼓舞，宏愿是你安好，但愿你看得多，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我为你可任意去改造，总后路，就算无人理解。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加倍快乐也可陪伴下半生。 求真的心情咧，我哋继续想问多啲啫，即系唔知道明白嗰个八部咩八咩话八种啊？ 八首诗， 八首诗 系啦。其实咧呢八首诗咧就系全唐诗都收录咗阿史凤有其中嘅七首诗，就头先我所讲嘅迷香洞啊，其实呢啲系诗嘅， 系诗嚟嘅， 诗嚟嘅， 即系个读诗俾佢听。 冇错啦，系八首诗。 嗯， 咁我想问啦，两位同学闭门羹点搞？ 闭门羹即系作句系嘛？ 系啊， 哦 ，OK OK， 想想下堂无端端播首歌嘅话，呢个就是我哋对你嘅闭门羹。 系啦，马老师嚟找我，嚟我屋企找我，我给他吃好大碗闭门羹。 点解你要咁做呢？ 因为唔想你入门口咯。 系啦，跟住带啲污糟嘢入嚟，因为你黑仔系啊。 我问你一个原因啫，咁啊，因为你头先嗰个作得唔好，你作多次。 啊，咁啊，闭门羹。 佢个样好嫌弃啊，个样。 唔系佢摆明就系啦，我嫌咗佢啦。嗱，你睇佢个脑袋喺度转。 想唔到啊，系啦，一路喺度，一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喺度捞粉啊，系啊，搵 唔到 WiFi， 冇 WiFi 啊， 明白嗱，其实咧仲有一个叫做分一杯羹嘅，分一杯羹咧就比较残忍啲嘅，就系项羽同刘邦，咁咧就因为嗰阵时咧打仗，就阿项羽咧就捉咗阿刘邦个老豆。 哦，好残忍啊，系咪？ 好残忍啊！佢话嗱，如果你唔投降咧，我就煮咗佢嚟食噶啦。 嗯， 但系因为佢哋两个咧曾经系结拜兄弟啊，咁佢就唯有好啊，你煮啊，我哋都系兄弟嚟嘅，我爸爸即系你爸爸煮熟之后， 真系煮咗啊？ 冇住，即系咁讲， 佢啫， 带佢系啦，就话你有本事你咪煮咯，煮咗之后咧就分一杯羹啦。呢个故事呢句嘢就系咁嚟嘅。 咁即系咩意思啊？ 吓， 咁即系咩？即系斗大咯。 分一杯羹，后来发展嘅意思咧就系话，有啲咩好处分翻啲俾我。 但原先个古仔唔系咁嘅意思。 唔系咁样，系啦，原先个古仔就唔系咁样嘅。 好啊，多谢晒。嗱，翻嚟咧，我哋十一点半新闻后就讲下电影啦， 好， 电视啊、剧集啊等等，同大家分享下。OK， 好，先听咧十一点半新闻同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玩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翻工繁忙时间，在会展站的人流不算多，列车大约每三分钟一班，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监察运作。有由大埔去金钟的乘客说，搭东铁过海较以往搭巴士悭了差不多20分钟。亦都有由沙田去北角翻学的学生说，以前搭港铁需要转两次车，现在只需要转一次，认为更加方便。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朝早由大围站搭港铁去金钟，了解情况。他认为整体运作畅顺，大围站有子弹车安排，可以疏导乘客。但他说列车过海之后，大部分乘客在金钟站转车，人流相当多，担心放工时间有大量人流聚集，对金钟站是一个挑战。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正逐步推进复常阶段，在不同餐饮场所出现感染群组属于预期之内。他预期疫情是会维持上上落落一段较长的时间。今个星期四实施下一阶段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确诊数字有机会上升，市民无需担心，只需要做好疫苗接种。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政府的疫苗通行证步伐跟不上复常步伐，第二和第三针之间的宽限期六个月，和复常步伐和整体未打第三针人口脱节，认为应该采取行政手段，让市民加快接种第三针。他又说，目前并非检讨改变疫苗通行证措施的时候，有关措施仍然是推动接种的重要手段，不适宜放宽。上海过去一日新增938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市副市长钟明表示，自今轮疫情发生以来，寻日新增阳性患者数目首次降到1000宗以下。社会面已经连续两日没有新增报告，形容防控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是部分封控区的老旧小区仍然有个案，认为疫情反弹风险仍然存在，全市防控基础不够稳固。 钟明话：上海市防控工作将会分为三个阶段，即日起至到今个月21号持续减少封控区同埋管控区嘅人数，防范区有序开放，全市保持低水平社会活动。之后今个月22号至31号系向常态化防控转换阶段，下个月1号至下个月中旬将会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朝中社报道，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39万宗嘅发烧病例，新增8宗死亡病例。自上个月底到寻日，北韩累计超过121万宗发烧病例，累计50宗死亡个案，超过56万人接受治疗，超过64万人康复。报道话，领袖金正恩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下令动用军队稳定首都平壤的药品供应。金正恩严厉批评内阁和保健部门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部署执行力，尽管政治局已经发出紧急命令立即释放并且是及时供应国家储备药品，以及要求所有的药局转换为24小时运作系统的命令，但是工作人员缺乏对当前危机状况的认识，行动上未有竭尽全力。金正恩到大同江区一些的药店了解医药品供应和销售情况，强调尽快纠正医药品供应体系的短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95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5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2跌6.4，恒生中国企业68.42跌4.8，腾讯控股348.8跌5.6，阿里巴巴83.4升1.2，快手67.85升5仙，京东集团198.6跌1蚊，中国海洋石油10.74系升8仙，比亚迪股份234蚊跌3.2，长城汽车11.2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8.85，瑞士法郎1.003，加元1.298，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0点，系升92点。港金报16,9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27美元，卖出1,81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半山嘅中峡道啦。中峡道因为有山泥倾泻的关系啦，来回方向近住华苑一段全线封闭，经过咧，请你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重复多次，就是半山嘅中峡道因为有山泥倾泻，中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华苑一段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车龙的，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近住东山台那段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观塘的康宁道落山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物华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公乐道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系张崇基啊， 我系张崇德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成日听噶啦。 李子刚做咗好耐噶啦， 超 B 啊，真系好鬼型噶，成个 model 咁啊， 阿土啊细细粒，好 Q 好得意。 罗敏庄啊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艺俱全啊，所以咧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昼一点到三点，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子刚、 超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花剑大奖赛人专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家无，堪叹眼前亲族友，谁人肯济急时无？ 疫情两年间，寒冬底下都有雪中送炭的香港人和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快雲》啦，咁呢半個鐘頭咧都係講下啲睇啊戲啊電影啊劇集啊咁樣。咁啊，今個禮拜咧都係講到韓國嘅連續劇啦，16集嘅，咁啊改編自一個漫畫叫《心驚膽戰的同居》，啊漫畫就叫《心驚膽戰的同居》。而個劇集咧，佢改咗之後咧，叫做《我的室友》，即系 roommate 啦嚇，是九尾狐。 哦， 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我有諗過睇。 係啦，咁咧就係個男仔就張基龍啦，女仔嚇李慧莉，咁都係好靚仔靚女嘅。劇集講咩咧？嗱，令我諗起咧，我哋咧有時我哋。中国人讲咧，狐狸精通常会系咩啊？ 女 性啊嘛，系咪先？ 甚至咧，男人 啊，套用啊 Professor Ma 嗰种而家延伸啊，借用啊，所谓叫借用咗咧，狐狸精已经唔系真系讲狐狸精啦，系讲一啲女人啊嘛，咁咪抢老公啊、坏女人啊、小三啊，叫狐狸精啊嘛。好啦，但系呢一套戏咧，佢真系扭转咗嗰个概念啦。嗰、那个狐狸精咧系男人嚟嘅，系啦，男人嚟嘅。咁当然啦，即系唔同玩法，唔同玩法啦，冇错啦， 唔同玩法。 佢叫九尾狐，因为咧佢每修行一百年咧就会多一条尾。 哇！ 每修行一百年就多一条尾。 佢修行咗900年， 冇错啦。嗱，唔单止啊，佢已经修行到999，仲有一年咧就佢1000年啦。咁呢个1000年会点咧？一系佢就会变成人，真正嘅人，即系唔再系妖精啦。一系就会冇咗噶啦， 消失 咗噶啦。咁咧佢咧有一粒狐珠，一个叫灵珠，一粒珠仔咁样嘅，喺个口腔入边收埋咗嘅。咁啊，点样可以变成人咧？佢就系吸人嘅灵气啦。呢一个概念咧，有啲似我哋中国嗰啲狐狸精嘅，即系要吸人嘅，系啦，吸人嘅阳气或者灵气。系啦，佢点样吸咧？佢就系咧喺呢900年里边，佢不停咧识女仔啦，咁跟住咧同佢 kiss 啦，跟住嗰个狐珠就去咗个女仔嘅身体里边， 吐落去。 咁跟住咧就喺佢身体吸到咁上下，可能某一次佢同佢再 kiss 嘅时候咧，就 吸翻 嗰粒灵珠。咁呢个女仔就元气大伤啦吓，咁但系佢咧就会多咗啲人嘅气。成个故仔就系咁啦。咁有一次咧， 现代嘅 嗱，佢由佢好快交代咗佢係900几年嘅人啦，所以有中間有啲古裝嘅鏡頭嘅、 哦， 但係係好快嘅啫，即係基本上係你當時裝劇嚟睇啦。咁呢個女主角因為有一次咧扶住一個飲醉酒嘅傻朋友，譬如馬小強咁樣，那個傻朋友咧就追下佢扶住佢翻屋企咁樣，咁點知咧就撞到呢一個狐狸精啦。咁咧，因為呢個人傻下傻下，一扯扯跌佢，佢就撞咗埋呢個狐狸精度。 一拍佢心口，佢嗰粒胡珠就飞咗落自己个口里边啦。 哦，真系好唔好 彩！即系呢个女仔就吞咗佢粒胡珠啦。咁于是咧，佢又唔知点算。后来呢个女仔咧就一醒，咦？点解我去一个地方嘅？咁个狐狸精就话。即系自己第一时间讲咗，我身份系咁咁咁，你而家吞咗我粒胡珠， 俾翻我。 我谂唔系，我谂唔到点样攞。哦，嗱，点解佢会谂唔到咧？因为佢中意个女仔。 哦， 佢而家攞翻粒胡珠，个女仔咪走咯。 嗯， 我谂唔到啊，你喺我屋企住住先，所以佢可以叫我的室友是九尾狐。咁个女仔咧就要住喺佢屋企。我到我谂到点样攞翻粒胡珠，我放你走噶啦。而家你唔好走住咁咯。咁就当然佢唔信啦，嘿讲笑咧。咁佢就现个真身俾佢睇。咁个女仔就好惊啦。 嗯， 咁就由一种好惊嘅心态搬入去住，到后来变成拍拖、情侣等等等等嘅一个古仔。咁我觉得 OK 嘅，都可以消磨时间，系啊，易睇嘅咁咯。 每一集靓 仔 靓 女，一个钟到啦，十六集 都好长啊。 十六 起码三日先睇晒。 三日就好勤力咁添。 系啊， 因为你唔系， 你有冇飞啊？ 我习惯一定有， 佢飞噶啦， 一定有， 习惯一定飞啦。 因为我习惯系会飞咁啲， 高拿高拿就飞啦。飞 得多唔多啊？ 飞得多唔多啊？唔算多嘅呢套 OK， 系啊。反正我琴晚睇咗一套咧，我觉得好奇怪咯。 嗱，譬如佢嚟， 嗱嗰套戏咧。通常男女主角会有争拗噶嘛？ 系啊， 咁咧你铺排咗个男女主角咧就拍拖啦，拍咗六集、五集定六集啦， 都仲系咁闹交。 唔系，好温好温好 sweet 啊！ 系， 咁突然间咧，佢有一次揸电单车咧 ，from 铲咗埋路边啦，冇死到噶嗱，即系轻伤啫。两个人瞓喺路边，跟住镜头一转，讲紧两三年后分咗手喎。 咦？ 又唔讲点解？咁咧一路咧就有个二男主角嘅，个二男主角系。知道佢哋拍拖，但系好中意呢个女仔嘅。咁到我于是我喺呢个 point， 我已经觉得无端端撞完车分咗手又唔交代点解？我睇最尾嗰集啦，最尾嗰集讲佢同个二男朋友、二男主角拍咗拖咯，冇咗咯，净第一嗰、那个。即系我睇咗五六集之后，原来嗰五六集嗰个男主角系冇嘢嘅， 嗰个可能唔系男主角，呢个男二先系男主角。 但系你唔会有先入为主嘅感觉咩？ 会唔会系你 skip 咗嗰几集？其实佢交代翻嘅前面嗰六集究竟点解要咁嘅铺排啊？ 男二先系男一， 但系我觉得男二嗰个样，即系第二，即系男二主角个样咧，冇第一个咁好啊！ 变 咗咧，系啊，你睇 又系韩片啊， 韩片啊， 又系韩片啊。咁你呢排你煲咁多韩片嘅， 系啦， 食咁多 kimchi， 食咁多 kimchi， 你食第二啲嘢啊！ 有咁啊，教我哋两句韩文啊！ 下次吓， 看上面打咯， 咁呢个就系识啦。 看啊，仲有咩咧？ 唔识啊，你边啊你 边 啊 你， 即系唔紧要。 哦， 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哦， 唔紧要咧，我都唔记得啦。 唔紧要啦，边啊你， 边啊 你，边 啊你，边啊你， 好啦，到我啦噃。嗱，上个礼拜咧，我系介绍一啲纪录片啦。今个礼拜同样都系介绍一个纪录片，因为咧就系嗱，其实都唔好意思，因为今个礼拜咧我屋企冇 WiFi， 咁所以咧我喺村入边噶，系啊，因为搞紧啲即系搞紧啲嘢啦，咁所以个 WiFi 咧系冇咗，咁所以我就记得我就上个礼拜睇噶啦，已经不过系新推出嘅一个纪录片嘅，系讲。叫做咧个名系《玛丽莲梦露之谜：闻所未闻的录音带》。 喂，吸引啊！ 有关于玛丽莲梦露咧， 嗰啲秘密 冇得倾啦。大家都知道嘅就系，其实佢系女神啦。其实咧佢拍过有好多嘅电影嘅话咧，佢都真系 性感女神。 佢 唔 单 止系女神， 系 性感女神。 佢啊，企喺 仲系穿条裙嗰个 pose， 冇错 啦。 亦都好多无数嘅人都希望可以 copy 佢，但系咧，我觉得都只系得佢一个嘅啫。咁但系其实有关于佢嘅暴毙同埋死亡嘅，亦都众说纷纭。咁当然啦，官方所讲出嚟嘅就系话佢自杀嘅，而且系被发现喺佢自己嘅乡居张床上边，系咪？但系经过呢一个嘅 纪 录片咧所讲嘅，并非。 哇， 系好似所讲嘅呢件事。好啦，咁其实佢系讲紧啲乜嘢咧？咁啊，呢一个纪录片咧就系去拍翻有一位嘅作家，佢叫做 Anthony Summers。喺呢三年来咧，对于玛丽莲梦露佢暴毙嘅真相一啲调查同埋一啲嘅研究，因为佢都相信佢应该唔系咁简单嘅。咁当然喺中间嘅话，亦都会有交代嘅，就系玛丽莲梦露佢嘅一生，即系例如佢嘅出生其实系坎坷嘅，佢系住过孤儿院啦。 以及嘅就係會喺一啲嘅情緒上面嘅話係有啲問題啦。仲有嘅就係佢好想好想好想成為紅星嘅。咁喺中間嘅話係點樣打滾啦？喺當時你講緊嘅就係話呢個咁嘅年代，如果女明星真係要拍電影，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全部都要同荷里活嘅大亨。又或者是就是要打一些交道，大家都明白的了。除了你说在这些这样的东西之外的话，当然他是赢取到有很多的机会之外，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好学的一位女明星。因为他希望可以想拍好一些电影，等自己可以大红大紫呢，他就不是只是靠跟一些大亨去打滚的。他呢亦都是找到一些老师，没错，是会专登钻研一些剧本。 他有唱歌的。 唱歌好好听添。唱歌啦，跳舞啦，做电影啦。 有一首歌叫 River of No Return 咧， 好好听嘅。咁所以佢就系揾老师咧嚟去教自己。咁希望就哇，有啲嘅访问片段里面嘅就系话，同佢同期一齐拍电影嘅一啲女明星都不得不赞佢。就系话你见到佢嘅就系翻到嚟嘅时候嘅话咧，全个人系发光嘅。佢只需要希望自己喺呢一套戏里面嘅话，我真系可以攞尽所有嘅赞誉，佢做到，以及就攞到好多好多嘅即系荣誉，同埋嘅就系佢攞到好多奖。好啦，咁佢就系讲紧呢一个嘅片段里面咧，其实呢一位的作家在这三年里面的调查全部都是会曝光一些从未有人听过的，例如跟他在一起的一位的名导演，同埋嘅就 喺埋一 齊， 意思係同居啊！ 喺埋一齊，係啦，以及就係對於瑪麗蓮夢露嚟講嘅話，係好重要嘅一位名導演嘅一啲嘅訪問片段啦。仲有一個就係佢嘅精神科醫生及佢嘅家人。 哇！呢啲好重要。 一直睇緊精神科， 睇緊精神科，佢嘅一啲嘅片段啦，全部咧都係一啲嘅就係錄音嘅一啲訪問劇嘅錄音帶嚟嘅。咁喺裏面嘅話，佢都抽絲剝繭去講一講有關於佢嘅一生，有好多大家都喺度談論緊嘅嘢。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佢報。暴毙嘅时候，头先我亦都有交代过，呢个就系官方俾大家嘅答案，系咪？但系佢嘅经理人亦都有出嚟讲，其实唔系嘅，佢系被发现昏迷咗喺佢自己嘅乡居嘅时候，系曾经系有打过999，唔系佢自己啊吓，系有打过999咧，系送过去医院，途中发现佢已经死亡啦，跟住头先再送佢翻去佢嗰个屋企里面嘅话， 咁样。 成件事 原來是咁 有咁一定 係 有原因啦。 睇啦，個原因係乜嘢咧？咁所以其實就係會有好多佢呢啲咁樣嘅佢嘅一生啦，佢嘅故事啦，就係會透過有好多佢身邊嘅人啦，同佢做嘢嘅演員啦、導演啦呢啲咁嘅人裏面咧，亦都可以嘅就係佢嘅錄音裏面可以知道嘅就係佢嘅一生有幾咁坎坷，以及嘅就係最重要嘅就係佢暴斃之謎喺裏面嘅話，又有另外嘅一個解釋嘅。 哇！呢、這個好似好引人入勝喎。 同埋佢講緊110分钟其实是快快脆脆你就会看完的，但是我亦都会觉得有时它就全部都是一些录音的片段或者是一些这样的声 音， 有时你会觉得有些长咯， 有些像谁，有些像李小龙那时候他突然之间的暴毙呢，都令大家 很多故事 讲了 很 多， 因为各方的讲法都不同， 同埋你讲到这么坎坷的女巨星，令我想起上个礼拜马 小 强的 小明星， 小明星我想起我看回知道他真的30岁咧，唱唱下歌吐血而死， 系啊， 真 系 好坎坷啊！ 几即系几吸引， 好有电影画面，大家可以听翻，系咪上个礼拜应该系咪小明星嗰、那个？ 系 啊，风流梦啊嘛，大家去听翻吓。同埋我哋好多嗰啲早年啊六月，即系旧年六月啦，早年嘅。嘅劇啦，片段人家，如果大家可以上去重温一下啦，因為我唔知道佢嘅重温個系統咧，就每一年就更新啦，咁就好多可能就會就冇咗噶啦，咁大家就想重温翻去上翻網。 係啊，聽完之後話俾我哋知啊，究竟中意啲乜嘢嘅劇本？ 好啊，嗱，到我介紹，哇，我好耐冇入電影戲院睇戲啦，上個禮拜我終於入咗啦，咁就係呢套戲咧，就係一套新嘅電影嚟嘅，挪威嘅電影。咁佢嘅譯名中文譯名咧，我覺得麻麻地，就係世界上最爛的人。 爛啊！ 爛， 你咪日拍緊你啊？ 係咯，你咪想睇下，係咪你嘅自傳？ 你以為係咪影緊你？ 係 啊，偷影咗我喎，又似你睇下先。 原來挪威都有一個我，兩生花咁啊！繼續。 你真係幾嘴刁？ 係唔 係啊？係啊，咁呢套戲係講一個女主角30岁。點解會興趣睇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香港，我覺得呢套戲講緊呢個女主角嘅故事咧，其實全世界嘅年青人都係一樣。30岁，佢本身係一個好叻嘅女仔嚟嘅。嗱，佢喺單親家庭長大，即係佢爸爸媽媽分開嘅啦。佢係一個30岁，佢讀書非常叻， 是一個學霸嚟嘅。佢本來咧就讀緊醫嘅，因為佢覺得哇，我啲知識咁勁，我啲學識咁勁，我梗係要讀醫啦。到讀下佢又發覺，咦，好悶喎、啊。佢於是佢就走咗轉咗學系，就係、是、讀心理學。佢、 嗯、 覺得咧要醫好一個人咧，其實咧醫佢心仲好。但係咧佢搞搞下咧，佢又走咗去學攝影。佢覺得咧心理學咧話太過即係長篇大論啊，好多嗰啲咩學術啊乜乜乜乜咧，佢覺得好困苦啊。其實咧我發覺咧叻嘅人都有咁嘅情況。當然啦，呢個係我自己幫佢揾嘅藉口。呢、這個女仔都係三分鐘熱度嚇、啊，由佢話讀醫啦，跟住心理學啦，跟住去學攝影啦，然後佢對愛情都係一樣。佢好快就識咗一個比佢大15歲嘅一個漫畫家。咁呢個漫畫家咧，其實佢一早同個女仔講噶啦，即係佢哋發生咗關係之後咧，就同佢講：我哋都係唔好喺埋一齊。我驚我會愛上你。 先同你咁講 嚇。 我冇嘢，發生咗關係之後先同你咁講。 你。佢話：我驚我愛上你，因為佢話即係呢45歲嘅男士咧，佢話咧我已經好穩定嘅啦，我希望追求咧係穩定嘅關係，我想做爸爸。咁佢話你問下你自己想要乜嘢先啊？如果你唔想要嘅唔緊要，咪拜拜咯。 嗯，其實呢個男人好清楚佢喎。 係啊，好清楚，好清楚，亦都講明嘅啦，即係唔係話貪你乜乜乜，絕對唔係。咁、那個女仔又同佢一齊啦，但係後來咧、那個女仔咧。又發覺咧，呢個男仔咧喺佢畫漫畫嗰個事業上咧，佢覺得咧佢只係呢個男仔一個附庸品啊。因為其實呢個女仔好叻噶嘛，但係咧去到人哋媒體訪問呢一個漫畫家嘅時候咧， 佢 好似 即 係 某某個女朋友嘛。 係啦，即係坐喺側邊，佢又覺得好唔爽嘅。與此同時咧，就喺個新聞發佈會當日咧，佢好得意嘅呢套戲咧，有啲迷幻啦，其中有一 part。佢就離開咗個男仔，佢話：我唔喺 press con 啦，我先走先啦，我翻屋企等你啦。啊，好啊，好啊。佢一出咗去咧，就全世界 freeze 咗嘅，即係唔喐嘅。佢就跑過曬之後咧，就去到一間大宅嗰度，裏邊有一個 party， 佢就潛入去，啲人又喐翻啦，咁啊識咗個男仔，又同佢有啲即係曖昧啦。咁啊，男仔都同佢講：喂，我有女朋友啦，我唔可以出軌嘅。咁啊問佢咩啊出軌啊？咁就係話 kiss 啦上床咧就係、是、咁，但係咧佢哋喺嗰度咧，即係呢個大宅裏邊咧，佢哋互相喺度勾引對方，然後一夜之後佢哋乜都冇做過，個女仔又跑翻去翻屋企，當然咧又全世界都係靜止嘅。咁其實咧最後咧嗰劇情幾得意嘅，但係咧反思咗個問題，45歲嘅男仔後來有絕症嘅，佢話咧。我好唔習慣而家呢個生活，乜都冇一啲實在感。佢話我都係就嚟死啦，我懷念翻以前嘅嘢，以前嘅乜嘢咧？哦，得閒我會去唱片鋪，我會拿起一啲唱片，實體嘅唱片嚇、啊，我會去同朋友傾偈啊，以前冇網絡，佢話而家有咗網絡咧，好唔實在嘅啲嘢。而個女仔咧，最後亦都講翻俾佢聽，其實咧，佢真係覺得自己唔知道想要乜嘢嘢，佢好迷茫。 即系其实系 open end 嘅，可唔可以话？即系冇结局嘅，系咪？你讲到完美噶啦嘛，已经 系啊系啊 open end 咯，即系 冇结局， 即系冇话同边个啊，唔同边个啊，想做啲咩冇，跟自己谂啦。 但系我又觉得咧，喂，佢一路强调佢今年30歲啦，咁就妈妈又同佢庆祝生日啦，等等，佢就好迷茫。但系迷茫之余咧，我又觉得其实佢自己都系三分钟热度。我覺得我睇完呢套戲咧，我喺度諗緊我身邊嗰啲人，即係屋企人啊、兒生啊、朋友嗰啲小朋友咧，好多都真係咁樣樣。但係我覺得都幾寫實嘅。啊，原來全世界都一樣咁咯嚇。我覺得 全世界最難的人 係世界上最難的人， 世界上最難的人係 啊。 OK， 好明白， 好冇？ 多謝分享。好啦，12點後我哋有淑女關 注 組， 冇錯，今日 寶寶血， 寶血啊 ，yeah yeah。 终于我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金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 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我庇佑，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波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念痛，还是让跌中的我分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地道，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走，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束缚即使谈资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我， 系啦，中午十二点钟啊，呢一个绿洲唱嘅朋友系余宗尧嘅吓，十九度嘅温相对湿度93%。星期一今日多云啦，下昼几阵嘅骤雨，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嘅。先睇咧十二点钟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等等，然后翻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咧会送上淑女关注组啊，讲下呢个女仔嘅补血问题啊。 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之后，瑞典执政社会民主党宣布改变长期的反对政策，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这个决定扭转瑞典两个几世纪以来军事不结盟的传统。属于社会民主党的首相安德松在记者会说，对于瑞典的安全和瑞典人民来说，申请加入北约并同芬兰联合申请是最好的事。他将为当地星期一向国会提交建议，寻求广泛支持之后才正式公布决定。社民党发表声明说，如果瑞典的申请获接纳，社民党将会努力表达反对在瑞典部署核武和建立永久基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有骤雨，各区普遍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2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53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4跌6.2，恒生中国企业68.52跌3.8，腾讯控股349.8跌4.6，阿里巴巴83.55升1.35，快手68.15升3.5，京东集团198.9跌7毫，中国海洋石油10.72系升6仙，比亚迪股份235.4跌1.8，长城汽车11.18升8仙。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06，瑞士法郎7.829，澳元5.403，加元6.052，新西兰元4.899，欧元8.1632，每百日元对港元6.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 0.532。日经平均指数报16,569点，升141点。港金报16,9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3美元，卖出1,81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由于有冧山泥，咁呢段路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就系半山嘅中峡道近华苑对出有冧山泥啦，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近着阿巴甸街来回方向一段都比较挤塞，筲箕湾道去回筲箕湾方向近着泰安楼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元竹二座、沙田愉翠苑、愉贤阁、柴湾小西湾村瑞盛楼、半山区搬咸道82号礼贤阁私座、红磡漆咸道北435至439号宝辉大厦、将军澳康城花园二座、将军澳中心12座、筲箕湾东恩苑欢欣阁、马鞍山欣桃湾一座、天水围天佑苑佑康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其实香港呢就不止中华白海豚的，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呢叫江豚的， 它是 CIBS 广播人，来自香港海豚保育学会的 Vienna。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起来找马儿。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在戏剧，而我们是全部都是边做边学这样的。 它是 CIBS 广播人，爱自由计划团员阿 Ma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保险，冇错啦。咁啊，莎拉姐咧每个礼拜都会请嚟我嘅好姐妹咧，同大家咧就住唔同嘅话题咧，都会同大家咧就系深入浅出地倾一倾嘅。当然呢啲纯粹咧都系我哋自己嘅分享啊吓。当然啦，有病嘅话就要睇医生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就要揾一揾我嘅好姐妹悠悠。 Hello，Hello， 达令。好啦，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当然我哋今日咧要讲补血啦。会唔会净系咧就系所有嘅女士们咧会系紧？紧张啲噶， 女士们咧就需要多啲， 系啦， 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流失咗几日嘅血液咯， 冇错啦。咁啊，同埋咧，女士们嘅话特别需要嘅就系要红粉飞飞，要成日都好靓女啊嘛，系咪？ 你咁， 大家咁话啦， 冇错。 好啦，有关于你话补血呢一样嘢咧，咁啊，其实咧，你有冇试过贫血啊？ 会啊，有时都会踎低起身见头晕，但系唔系严重嗰啲咯。 嗯哼， 系啊，你有冇试过踎低起身见头晕啊？ 我就想问咯，即系其实呢一啲系咪就系贫血嘅症状啊？我梗系有啦，经常。 血气唔够啦，唔够瞓啊，或者贫血咧，都会出现踎低起身见头晕嘅症状啦。 嗯， 有啲男士都会嘅， 会啊， 佢啲大只仔咧，好多都会踎低起身见头晕嘅。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就会觉得呢个唔知系唔系贫血嘅一个症状，就系我会好怕冻。嗰阵时候啊，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减肥减到，我觉得我自己系有少少即系过晒笼嘅。咁咧就系啦，系啊，就会成日都会好怕冻啦。啲人成日同我讲嘅就话，喂，其实你一啲都唔靓女啊！那个感觉嘅就系话咧，面青口唇白，系啦咁样咯、 啊。因为你减肥咧，你通常即系减肥，有时营养缺乏咗啦，咁、 嗯、 就会影响我哋身体血液循环啊嘛。咁啲红血球咧嘅水平咧就会低咧，就会形成缺铁啊。就会真系唔够血咯，即系缺铁性贫血就系咁解啦。 嗯，头先你话讲到缺铁咧，你都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一个小贴士，同埋你自己亲身嘅经历，就同你捐血有关嘅，唔讲都唔知喎 ，B B， 同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前即系想做翻啲好事啦，即系翻啲阴德，咁就冇咩可以做啊，钱又唔系多啦，又捐得唔系够啦，咁啊唯有捐血啦，系咪先？咁又想拍下片咁样摆上网鼓励多啲人捐血啦，血库成日都唔够血啊嘛。咁、我就打电话去捐血站问个姑娘，我话我想嚟拍片，因为始终好多人嘅地方啊，咁未必俾拍片啊嘛。咁我就打电话去问啦，咁佢话好啊，好开心啊，欢迎我嚟拍片咁样啦。就我有好多就我去捐血啦，有心咁样。咁佢就提啦，就话佢話，但係如果咧你女性咧，如果經期嘅時候咧，就唔好去捐血啦，儘量同埋經期之後嗰一個禮拜咧，補充翻足夠嘅鐵質 哦， 先至好去捐血，因為我哋女性咧每個月經期咧就會排走好多血液， 會流失咗好多血液， 係啦，流失咗好多。咁佢話要補充翻鐵質，食翻啲含有高鐵質嘅食物啦，咁咧先好去捐血。如果唔係咧，你去到咧就血紅素唔夠啦，就唔可以捐血， 唔可以捐血， 会捉你手指。 咦、 啊， 咁、 啊、 好噶？ 系啊，好彩佢讲俾我听，咁我就即刻就改期咯。本身一早约咗，点不知咦咁啱真系经期嚟， 系咪真噶？ 系啊，我又惊走去白撞，即系点？ 到最后尾嘅时候又系唔捐得，系啊， 系、 啊。我都有试过就系呢一个情况，但就唔系我，我同有一个女仔咧一齐去捐血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突然之间唔俾佢捐，因为咧系啦，佢就系话相信佢就应该就系喺啲经期前后，咁所以咧就话佢嗰个咩血压唔够啊，血色素唔够、 啊， 所以咧就唔俾佢捐咯。佢好唔开心啊，因为佢同你一样，佢要想做翻啲好事咯、啊。好心急地想做翻啲好事，但系嗰日咧，阿姑娘唔俾。 系啊，咁迟啲先都冇办法，有得唔怕迟嘅。 我真系估唔到嘅就系同铁质系有关咯。大家都知道啦，因为我哋嘅血里面咧系好需要就制造血啦，又或者里面都有好多嘅铁质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会唔会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有好多嘢系会令到我哋嘅铁质系比较容易流失嘅咧？ 流失啲铁质，譬如你食唔够营养嘅嘢啦。 食唔够营养嘅嘢即系咩啊？ 食唔夠即係譬如好似你減肥啦，頭先講減肥啊，或者經期啊，經期又會流失好多鐵質啦，係啦，就係呢啲啦。 嗯， 咁我哋可以進食，但如果唔夠鐵質，個身體你知唔知好大影響嘅？其實都 會點啊？咪冇得起身轉頭暈咯。 係啦，冇得起身轉頭暈，同埋你學個人好攰啊，缺乏工作能力、運動能力，又瞓得唔好啊。 係。我哋个血其实好紧要嘅， 即系有时你唔够瞓，唔好成日以为哎呀之前我哋成日讲去湿个湿好重，瞓得唔好，其实唔够血唔够铁质咧，男女士都系瞓得唔好嘅会。 即系呢样嘢其实真系好直接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健康， 系 同你嘅血有关。咁同血气有冇关系啊？ 血气都有关系，即系譬如你血气运行得唔好啊，少做运动，少喐，成日坐喺度喐都唔喐嗰啲啊，咁血气运行得唔好都会晕噶嘛。 明白，好啦，咁如果咁讲法咧，你就叻啦。你捐血嘅时候，阿姑娘同你讲，咁记住啊，要食多啲你铁质嘅嘢啊，咁样。嗱，铁质咧，我唔知点解一嚟咧就会系菠菜咯。 系， 虽然我听到有人讲系啦，就话其实菠菜里面含丰富嘅铁质咧，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少少嘅谬误嚟嘅。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系深绿色嘅菜嘅，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哇，因为咧你有冇感觉咧，就系食菠菜咧，佢有一阵散咧，又或者 系 有一啲好似铁嘅嘢嘅铁锈咁样嘅嘢咧，留喺你嗰啲牙度吱吱声咧，你会觉得哇好多铁啦咁样噶，会唔会啊？ 我冇啊，就系。食铁咁啊，大佬， 好似食铁嘅感觉，系 咪就系咯？ 好啦，咁你可唔可以有啲咩食物可以补铁咧？如果咁讲， 牛肉同菠菜都有铁质，但系佢哋唔系最劲嘅，其实。 系啊， 我哋今日分两样嘅有两样嘅铁质食物 啦， 系啦、嗯，有一样就系含血红嘅铁质，即系肉食噶啦。 嗯 即系素食者未必啱噶啦，咁咧一阵间我哋会讲啲素食者都食得嘅非血红铁质嘅食物。 嗯，好啊。 系啦，首先我哋讲咗，嗱我哋有排名噶，讲九样咯，我哋拣九样食物嚟讲。 好。 嗱，每样食物咧，每三盎司去计佢嘅份量咧，蚬肉系最劲嘅，即系豉汁炒蚬。吓， 蚬肉竟然系最劲？ 最高铁质，每三盎司系啦。每三盎司嘅蚬肉咧，系含有23.8毫克嘅铁质。 哇！ 系啦，其次咧就系蚝啦。 嗯， 蚝咧就即刻降到咧得翻8毫克左右。 嗯哼，哇，争好远喎。 系啊， 又咁贵。 系啊，肝脏啦， 肝脏 咁有新啊嘛，人哋蚝都 系喎，咁啊 好嘅， 有多啲嘢， 有其他系啦，有其他营养。咁肝脏啊，鸡肝、牛肝嗰啲咧，都系差唔多八毫克啊， 即 系 猪 润 啊嗰啲啦，系咪？ 系啦，猪肝啊、猪润嗰啲补血嗰啲嘛，铁质都高嘅。咁咧青口咧，之后就青口啦。 系。 咁几多毫克冇谓继续讲啦，系嘛？如果唔系天光未讲完啦。咁咧沙甸鱼啦， 沙甸鱼。 系啦，火鸡啦，冇腌制过嘅火鸡啦，同埋牛肉啦，之后先牛肉喎，依家排第几啊？牛肉排第七咁滞啊， 好厚啊， 系啊， 系 啊，牛肉佢计翻每三盎司就2.5毫克啫， 明白？ 浅肉系23.8喎，头先系啦，但系羊肉啦，羊肉之后就鸡蛋啦，呢个九样排名就讲住九样先啦，今日。 但如果我系素食人士嘅话，咁我点搞啊？ 哇，素食咧都有好多含有铁质嘅食物 嘅，补血嘅食物。 嗱系最劲嘅有南瓜子喎， 南瓜子啊， 南瓜子好好，你见唔见？我哋头发啊嗰啲都好好噶嘛。 系啊，我净系知 白发嗰啲咧。 唔知啊，点解你听落去嘅话，你会觉得乜子乜子嘅话，全部都系好噶。 系啊， 即系种子类嘅嘢系咪？葵花籽又话好，又可以摘摘下油。 南瓜籽，加落去乳酪嗰度食又好好味啦。有啲南瓜籽粉你可以冲水饮啦。 嗯 哼，系啦，之后就豆腐啦、豆类啦。 嗯， 系啦。 嗯， 白豆咧系好高嘅铁质噶， 白豆。 系啦，即系红腰豆啦。 嗯哼， 之后黄豆。 嗯。 系啦，有排名嘅之后，我哋讲嗰啲系会慢慢少啲啲噶啦。之后扁豆啦。 嗯哼。 菊树连埋皮，菊树皮正啊嘛，谂唔到。 树皮好中意食， 系啊，好食。 加少少 sour cream， 冇错。鹰嘴豆啦， 系啦， 系啦，西梅啦， 嗯哼， 干果啊嗰啲啊，菠菜啦，之后就到。 哇，好厚啊嘛，去到 唔系我，因为你去后边嗰啲全部都系豆啊，又或者系嗰啲我唔中意食嗰啲 干果、 干果啊、 香肠， 口滑滑，系啊，香肠我知道啦，头先一出咗嚟，我已经好惊啦，食一条系啊，食一条已经系过晒， 消委会讲咗， 系啊， 唔好啊，真系， 我知啊，我会食少啲噶啦， 冇错冇错，怪啦怪啦。 咁啊，头先我讲咗嘅就系话咧，有两种咧就唔同嘅食物啦，两种唔同嘅食物嘅话咧，都可以分别咧就系补我哋嘅铁啦。好啦，咁啊，当然我真的估不到的，就原来我们是不是素食的朋友的话，你刚才讲的就是蚬，蚬肉原来是最高的。 是 的，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的话，你就可以吃就是南瓜子，原来是最高的。 是的， 哦，真的想不到是补铁的食物。 是的，还有加上维他命 C 食就会促进我们身体吸收铁质的了。 关维他命 C 什么事啊？ 维他命 C 可以相得益彰，帮助铁质我们身体吸收。总之是两样东西，因为呢你有时去药房买那些铁丸呢，有些人懒或者真的没时间去吃足够的铁质的天然食物，买铁丸呢，它通常铁丸呢是会沟埋维他命 C 的了，已经。 二合一嘅，因为就是等你可以吸收呢个铁嘅话系比较容易啲，所以其实 嗱，你最中意饮嘅咖啡系咪？ 系啊， 咖啡同埋红酒同埋茶咧，浓茶咧都会影响铁质嘅吸收嘅，所以尽量你食铁质嘅嘢就唔好捞埋呢啲嚟食啦。 好，既然你讲啲嘢咧对我不利嘅话，所以我喺呢时候我就听首歌。 而 咧，OK， 你讲啲嘢全部都系我中意饮嘅，但系你同你讲嗰啲补铁嗰啲嘢，我全部都唔中意食嘅。OK， 多谢你针对我今日。好啦，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会教大家嘅就系话，用一啲嘅就系非常之补铁嘅食物嘅话，咁究竟可以点样整一啲好味嘅嘢咧？我哋做过中餐同埋西餐嘅、哦。白日梦亦是你科，除咗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狂接落中够高，谁敢挑战？迎接苦涩，尝试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未及快跳进这座半宇宙 ，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奇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心火尽温习。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心痛苦，唞一唞，送一送，安抚思绪，万难直前别动身躯，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想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沿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百川回家，快跳进这座半宇宙 ，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奇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破尽温习。 佢哋系 Mirror 有 Inner Space。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今日讲紧咧点样去补血啦。咁啊，原来咧喺呢一样嘢就最紧要嘅就系我哋要补我哋嘅铁质啊吓。头先有讲咗嘅就系有两大嘅唔同嘅类型啦，咁啊点样去补铁啦？咁啊喺我哋咧就要拣翻啲嘢出嚟咧，煮翻啲好嘢，等大家可以补一补你嘅 iron 啦。Hello，iron 啦，啱啱先系啦。点啊？今日我哋好似有一个中式同埋一个西式嘅。 系啊，你想煮中式定西式啊？ 中式头。你已经出咗场啦，蚬肉啊嘛，系咪先？ 炒蚬就系中式啦， 超好味。 西式就系冇错，白酒煮青喉西式。 想 等边人？等边人？ 白酒煮青喉。 好我哋即刻讲下材料有啲咩先。 好啊， 材料咧，我哋有五样啦。 嗯、 雪藏嘅青喉一包，雪藏或者新鲜，好难买新鲜嘅都。 系啊， 即系雪藏就方便啲咯，摆喺雪柜随时可以攞出嚟。 但系都 OK 嘅，我觉得都几 好 食嘅，好 味 啊， 好大粒嘅有啲，你可以买啲大粒啲嗰啲。 嗯一至两包。 系啦，一至两包啦。咁、洋葱。去皮我嚟切碎佢， 嗯， 系啦，白酒三分一碗啦， 嗯哼，如果我中意饮酒，可唔可以多啲啊 ？Sorry， 啊可以你一路怼白酒一路食咯， 我通常都系咁嘅，买一支你搵嚟煮餸嘅话，你用唔晒噶嘛， 系啊，咪系咯，我嚟送海鲜咪好咯，白酒， 咪就 系 咯，啱啱好啊，咪 系 咯。好，咁啊，白酒大约系100毫升， 系啦，三分一至半碗到啦，系啦， 好少啫噃。 你想饮埋个汤咧，你煮完个白酒青口，你可以饮埋个汤，好正噶嘛。 嗯， 咁你可以落多啲咯。 啊哈， 全部嘢咧，你鸡汤同埋白酒可以落多啲。咁我哋今日咧就落白酒半碗到啦，之后鸡汤就两碗到啦，可以饮埋个青口汤。 嗯， 咁之后番西我哋一至两匙到啦。如果你想多啲浓味啲，落多少少啦，视乎个人嘅喜好吓。 哇，好简单， 冇错，好简单啦。讲个做法啦，好嘛？ 好啦， 好啦，咁我哋首先。好啦，洗晒啲材料啦。咁、之后咧，有啲青口其实系雪藏嗰啲都唔需要洗噶啦，佢写住话唔使洗嗰啲，你就唔使洗啦。咁咧之后你就开火啦，落啲油落去啦，就爆香咗啲洋葱粒，爆香到咧炒到透明，大约不停炒去四至五分钟咁样咯。系啊，你唔好行开，如果唔系窿咗啲洋葱就会苦噶啦。之后咧，我哋咧就大火咧继续。转翻大火，头先中细火炒洋葱，依家咧就大火加倒晒啲青口落去啦，就炒大嘅15秒啦，兜两兜咁样，之后蘸啲白酒落去，系啦，之后咧呢个时候咧可以加啲面粉同埋一细细嚿牛油落去炒香佢，咁个汤咧应该系啊，一阵煮完个汤之后咧，佢浓稠啲咧，好饮啲，系啦，佢又唔系结身，但系咧佢系厚啲啦个汤，系啦，之后我哋就煮完面粉同牛油炒香咗之后咧，可以落鸡汤落去啦。 嗯， 咁你见到佢卜碌卜碌滚咗之后咧，就可以闩个镬盖，转细火焗佢半分钟到咧。咁之后开翻盖，加啲盐西同埋加少少盐调味就搞掂噶啦。 太好啦！但系你呢个少咗但你少咗一个步骤咧，就系打烂佢。咁又唔使打烂啊！好啦，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悠悠嘅介绍啊吓，下次我哋再倾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系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天，金钟站嘅人流比以往多，但未见逼满月台同大堂，乘客出闸大致畅顺。有住喺新界东北嘅市民话，搭东铁一程过海好方便，车程悭翻差唔多20分钟。亦都有市民话，同巴士比较搭东铁较快，但系冇位坐。港铁话，朝早繁忙时间班次加密到2.7分钟一班车，亦都有运用子弹车疏导乘客。另外，通车初期额外加派超过400名职员协助乘客。截至朝早11点，会展站有超过12,400名嘅乘客人次出入，金钟站有49,500人次。运输署话，朝早东铁线运作大致畅顺，喺大围、九龙塘同金钟站嘅主要转车站乘客较多。 再有食肆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群組，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建安說，超過1000間食肆重開，只是出現個別群組，比例屬於低水平，認為現階段不需要大幅度調整社交距離措施。郭建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感染群組數目所佔的比例開始增加的時候，當局應該考慮對某些處所做一些特別的調節，又或者下一階段放寬的時候作出調整，未必需要一刀切。郭建安認為，有機會在冬季出現第六波疫情，估計下一波疫情由新變種病毒引發，不少60歲以下人士屬於工作高危群組，加上本港希望爭取與內地通關，仍然需要維持疫苗通行證政策。政府今早在青衣迎翠半岛十座就早前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采取执法行动，共检查大约280人的检测报告，其中5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即属犯法，可以处款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南韓新增超過13,20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累計超過1,779,000宗確診病例，新增35宗死亡病例，累計超過23,000人不治。今次南韓自一月初 Omicron 變種病毒成為主流病毒株之後，單日新增病例時隔104日以來首度跌至低過20,000宗，至今個月初以來連續13日低過50,000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5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533.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6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68.5六跌3.4，腾讯控股350.4跌4蚊，阿里巴巴83.7升1.5，快手68.2升4毫，京东集团199.6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0.74升8仙，比亚迪股份235.2跌2蚊，长城汽车11.18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28.99，瑞士法郎1.003，加元1.297，人民幣6.793，英磅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4，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6,598點，升170點，港金報16,980蚊，跌9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10.22美元，賣出1,810.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花剑大奖赛仁川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 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嗨，大家好，我系叶振棠。点先系一个快活人呢？嗱，我自己嚟讲咧，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咧，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嘅话咧，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十点去到晏昼一点嘅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犯贱，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他这样陪葬，爱你就似个信仰，再动也会向往。我将不生威武放低，做块街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街底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拆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也是。你接近完美，我接近麻痹，我要用最痛那里领教你那真理。我将不生威武放低，做块街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街底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拆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也是。曾惹人爱恋，对我犯贱，被流放也像乐园，别劝我，我自愿，未能半场弃权，别理我，我犯贱，若离去戏就做完，别救我，我自愿，并无怨意。 别理我，我犯贱，若离去 喂 Paul 啊，我啊做紧咩啫？开紧会咁啱嘅，冇啊，想见你啫。吓，而家即刻过嚟，你唔惊老细嬲啊？话之佢又好啫。嗱，见你咁乖，今晚陪多你一阵嗬，一阵嘅啫。好啦，你嚟到打俾我啦，拜拜。搞掂，今晚有人车我翻屋企啦。 喂，你又约咗嗰个阿婆啊？ 系啊， 你又话唔中意佢嘅？ 我唔中意佢啫，我中意佢架车嘛。有人车我翻屋企，分分钟啊，车埋我食饭添啊。我至少要讲一句多谢晒，你真系好啦，咁就搞掂啦。你话啦，有咩好过咁啊？ 咁但系你第时始终都有个固定男朋友噶嘛，到时你点同阿婆讲啊？ 所以话啦，你细路女真系唔识嘢噶，我使咩同佢讲咩啫？我根本从来都冇应承过佢啲咩嘢，亦都冇同佢讲过话我中意佢啊！佢为我做嘅一切都系佢自己心甘情愿嘅，我冇逼佢噶噃。就算第时啊唔再见面啊，佢怪得我咩啊？ 但系我总觉得咁样好似好衰咯。 教你两个字啦，犯贱。男人呢，个个天生都系犯贱噶啦。你对佢哋太好啊，佢哋未必会对你好噶。你对佢哋唔好，佢哋分分钟会对你好好噶。 咁深奥嘅？ 唉，师妹，迟啲到你开始拍拖，你明噶啦。 或者啦。 啊，好啦，我要翻屋企啦，多谢你车我，你真系好人啊，拜拜。 喂，可唔可以唔好即刻走啊？我有啲嘢想问你啊。 特登，我好攰啦，有乜嘢不如第日先倾啦。 喂，唔好啦，你次次都系咁讲嘅，你俾多五分钟我得唔得啊？ 咁是但啦，咩事啊？ 我想问咧，其实咧，我依家算唔算系你男朋友啊？ 算啩。 真系？ 梗系啦。 但是呢，我的感觉就不觉得是咯。我跟你出街，你从来都不让我拖你的手的。每次一吃完饭，你就叫我车你回家。如果我想你留多一阵，你就会说累或者有事做。喂，人家拍拖的男女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真的很想搞清楚呢，我们现在的关系。 阿婆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其实呢，关系呢是要循序渐进的嘛。可能我个人呢比较保守啦。有些女仔呢跟人家认识了没多久，又拖手又揽又锡这样。我不得啦。我不会这么随便的。不过如果你想认识那些这样的女仔的，那 sorry 咯，我只可以告诉你我不是咯。 那我也不是要那些这么随便的女仔，我只是担心。 你担心什么啫？ 我只是担心你根本从来没有认真过咯。 当然不是啦，我对你都不自己认真啊。讲又讲呢，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呢在手机店做的，可不可以呢托你帮我买回个最新 model 的 iPhone 呢？这样啊，你帮我出钱先啦，我自己出来给回你啊。 不用， 我送给你就得咯。 不好。不过如果你送我，多谢晒、啊。好啦好啦，我真的走啦，我好攰，我眼瞓啦。你买咗个 iPhone 之后嘅话呢，搞掂咗你打电话俾我啊，我哋再食饭啦 ,ok? 好好好。话时话你唔会嬲我头先咁样。 哎呀，梗係唔会啦，傻猪猪嚟㗎，早啲返屋企瞓啦，拜拜。 哇，咁大隻花嘅，又係嗰个观音冰送㗎。 哎呀，佢边有咁细心啊。 喂，睇嚟有人有新男朋友啊。 好出奇咩，成日都有呢啲咁嘅自作多情嘅人围住我㗎啦。 喂，咁呢个咩人嚟 㗎？喂，呢、這个 OK 㗎。老豆呢就係集团嘅主席，而佢呢就係一间投资公司嗰度做顾问喎。你啊，应该睇下佢揸嗰架车啊，零至到100啊，十秒内啊，哇，一抌就去㗎啦，坐佢架车好似坐火箭咁㗎。 哇，喂啦。威啦，你就威啦，吓识到个太子爷咁话咯， 咁啱啫，咁啱啫。 喂呀，想唔想去我屋企坐下？ 上你屋企啊？ 系啊，去啦。 都想啊想。 做乜啫？ 不过今日咧，唉，开完几个会，冇晒电啊。下次啊，你有冇？ 你成日都系咁讲噶。 哎呀，冇法啦，我系老细，个个都睇我头，我唔做边个做啊？系嘛？我唔叫人 chair 啲 meeting， 我梗要自己 chair 噶嘛。你乖乖乖，早啲翻去休息。唉，迟啲再揾你啦。 嗱，你系先好讲啊。其实咧，你而家当唔当我系你女朋友啫？ 哎呀，哇，你咁讲啊，我点会当你女朋友啊？我当你最爱最爱最爱最爱最爱嗰个 Honey 啊，攞到痹啊，真系。 我唔觉啦。 你唔觉啫？ 你啊，除咗间钟啊，送下花咁样咧，咩都冇做过。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咧，应该话系除咗即系最亲密嗰啲嘢之外嘅话咧，你咩都冇做过咯。嗱，行街咧，你唔拖人手嘅，又从来都唔主动打电话俾人。 唉，循序渐进啊嘛，我哋呢种男人对感情好严肃噶，我唔会见到女仔飞禽大咬。嗱，所以你识到个好男人系咪先？世间少有啊。 呀，懒叻啊你啊，咁就成日带人哋去酒店。 唉，咁嗰啲啊另类啦，嗰啲唔讲啦。啊，你啊识我耐啲，你知啦。我呢啲真系千载难逢嘅好男人，你有福啊，识到我。 系又点、啊？又唔系我噶。 俾啲时间，俾啲时间。好啦，喂，好眼瞓啦，我而家仲要揸车，系咁先好冇？再倾再倾，你上去啦。 暂先啊。 咁好啦， 小心揸车啊！ 得， 你翻去 call 我啊。 OK， 拜拜， 吓，拜拜。唉，好长气真系。唉，电话响添。喂。老婆啊，咩事？点解唔翻？唉，见客啊嘛。系啊，见客啊，我得个佬，又话食饭，又话饮酒，搞成晚啊，饮到啤啤呼，而家翻噶啦，煲咗汤啊。唉，我都话我老婆大姨锡噶啦。得啦，诶，翻嚟倾啦，拜拜。喺呢个世界上，边个犯贱？无论是男丽女，为了爱情迷失自己，当你爱对方远远多过他爱你的话，就是犯贱，哪个都不可以例外。 Caught up in a web of lies, but it was just too late to know. 好啦，多谢阿卡文咧，为我哋客串咗一个角色吓，咁啊演出呢一个嘅朋友吓闺蜜嘅角色。 系啊，都好多谢噶就阿陈咧破天荒嚟做一个观音兵啊，我觉得佢好唔入咯。 其实咧我有 入戏啦， 喺 casting 嘅时候咧，我都谂过啊，马老师会唔会好啲？但马老师又唔似嗰啲即系入世未深咧， 唔似嗬，系佢似系呃女仔， 黄毛小子嗰啲， 好难做。 系啦系啦，佢又系啦咁咯，咁所以今日就系暂时阿马老师 即 系 太资深啦，系咪 太资深， 资深 观音兵。 老嘢观音兵， 老观音兵， 观音 其实都几惨啊！如果去到咁样，仲做紧观音兵， 大把 真系有啊， 有 啊，有啲阿叔啊，真系有啊！ 即系咁讲啦，广东仲要有一句叫人老精鬼老灵，即系如果你去到某一个年纪，你仍然系被爱情蒙蔽到，人哋对你指手画脚，你又听人讲咧，我觉得 未必啊， 好陶醉。 其实有时佢未必系 哦，咁系，即系好似有啲电骗案嗰啲，中招都系嗰啲。阿姐嚟嘅，仲有啲 啊 高深教育、高薪厚禄，一呃就几千万嗰啲， 冇错啊！你谂下佢俾人点 啊？你哋如果有时间，我唔知依家仲有冇。下昼咧有啲屋村嗰啲咧跳嗰啲茶舞咧，好多系上咗年纪都专嚟去嘅。我见过， 你去过系嘛？你陈哥， 你去过， 你唔系见过，你去过。 佢直头系我搞啊！ 你既然你 茶舞系我搞， 你有冇 feel 到佢讲到嗰度窒一窒啊？ 梗系知啦。 我讲出嚟俾佢笑啊！ 唔好讲我去过，我见过， 我有朋友。 你无端端点会见过？你而家去到你先会见到啦嘛，系咪先？唔好为自己掩饰啦。 沙田区， 佢就系坐喺公园咧，夹人嗰啲咧。呢个正，呢个正， 系啊！ 你睇佢低胸，低胸，低胸，快睇，快睇，快睇！阿老陈，老陈，快睇，快睇！嗰啲，佢就 系 呢啲。 系啊，早嗰轮嗰啲唱卡拉 OK。 扮捉棋啊，扮捉棋。 咁点咧？你见到咩咧？ 去过嗰啲即系专系俾啲上咗年纪嗰啲跳茶舞嘅。其实佢哋因为晏昼冇咩做。咁啊，真係見過有個叔叔咧，哇！一個男士帶三個嗰啲阿姨去咧，又幫佢哋攞手袋啊，又幫佢哋嗌嘢食啊，諸如此類，即係你睇得出佢係一個。系啦，呢个老兵嚟。 不过我觉得如果佢即系纯粹即系帮下佢拎手袋啊，请下佢食嘢就冇咁所谓，大家开心咯，就唔系啲电骗案嗰啲，嗰啲净呃钱。 咁你唔觉得呢一啲咁都系有少少 都有兵兵地 利用佢咩？ 系啊， 有 兵 兵 地， 老兵都有退役嘅一日。老兵有冇退役？ 佢唔想退役， 退役 啊！阿老兵，如果佢唔做兵，佢可能都系喺屋企拗脚趾，咁佢咪做阿兵咯？即系 你可以咁讲， 系咪先？咁佢都系坐喺公园度望住啲雀仔食粮嘅啫，咪 系啊？派粮，派粮。 呢期好中意雀仔，系啦， 中意 啦， 系 啦， 咁 啊，系啊 ，OK。 所以其实呢样嘢好难讲嘅，系嘛？即系 系 啊，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系当然，如果你话去到咧，俾人哋呃嘅时候咧，大家就真 系 要小心， 系啦， 系 啦。 你唔好啊，知唔知啊？ 我知噶啦，我衰咗， 我 系。 你会唔会劝你嘅朋友啊？若果你嘅朋友 唔会，因为佢都话都系冇乜相干啫，咁咪算咯。咁佢起码都有精神寄托啊。如果唔系佢晏昼真系唔知做乜嘢噶。 好，最紧要开心，每日 最紧要好心情。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 Yes， 听日十点钟，听日星期二，我哋有呢一个马老师。 漂流教室， 唔系漂流教室咩？ 唔系， 唔系咩？系啊，今日我哋点一题嘅喎？ 系啊，你话嗰个唔知乜嘢乜嘢摆听日讲噶嘛？ 系啊， 哇， 嗰个 咩一亲香泽摆听日讲定唔知咩？ 唔系 一亲香泽系一亲香泽系 古 文，系啦， 好， 系啦。 除咗听日咧，仲有 啲 咩？ 系听日犀利啦！我要去一个人而家好兴咧嗰啲银发族啊，而家会有啲国内都好兴嘅，因为越嚟越多上咗年纪嘅人。咁有成個俱樂部，都係專門針對啲銀髮族嘅，俾佢哋有身心嘅健康。 邊方面嘅身心啊？上身下身 咯， 全身 下身嘅身心健康 都要關注 嘅。即係啲腳啊， 梗 係梗係啦。唉，下肢好緊要噶。 好啦，聽朝再見，係咁， 拜拜， 拜拜。 Was a time and there once was a way. We had something going and to my dismay. Attention to me seemed to drift though I don't know